导演、改编剧本、原创配乐等。伊朗发射卫星失败，国防部发言人话，自主研发的凤凰号火箭搭载胜利号卫星发射，但卫星未能够加速至进入预定轨道的所需速度。专家将分析数据，修正错误，准备下一次发射。报道话，胜利号卫星有彩色摄影功能，原定计划用于勘察石油储存量、矿物、森林和自然灾害。伊朗曾经进行几次太空发射活动，去年一月发射自行研制的帕雅姆号卫星失败，一枚运载火色的火箭由于技术原因，去年八月在发射场爆炸。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朝早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69点，跌233点，总成交金额23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0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98.1，跌3.8；阿里巴巴212.6，跌2.28；腾讯控股399.6，跌2.8；盈富基金27.35，跌2毫；小米集团12.96，升1.2；阿里健康12.94，升8.6；中国平安90.25，跌1.25。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67，英镑10.015，瑞士法郎7.948，澳元5.198，加元5.837，新西兰元4.978，欧元8.5058。每百日元对港元7.0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99。日经平均指数报23,735点，跌92点。港金现价报14,575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0.83美元，卖出1,57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龙翔道噶，去观塘方向近泽安村嘅快线啊。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因为喺快线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喺泽安村嘅快线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比较挤塞，影响到龙翔道去回观塘道，龙尾就在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家有爱宠的 Lu 梗是要颁个奖给我细佬啦，因为啊屋企大无小事大家都会叫细佬盏灯烧早啊，对门咦咦声啊，买漏咗嘢你去买啊，睇中咗个袋你津贴下我啊，所以咧我成日都话家着我细佬简直执到宝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 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有翻口罩咧，见到佢有颜色嗰边，通常系外边啦，咁然后就有一条金属条，咁要向上啦。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仪医生： 呢家市面多数都系买到用橡筋挂耳仔嗰种，挂咗成个耳仔之后咧，要拉开个外科口罩，等佢全部吸晒个鼻口同埋下巴。另外都要将个金属条咧沿住个鼻梁咧两边去揿一揿佢，等佢 fit 翻个面型。或者个鼻梁个形状，等个口罩可以紧贴个面部。咁我自己有个心得就系，当紧贴之后，如果你唞气咧，发觉鼻唞气嘅时候吸入去，个布贴紧自己，咁个感觉就啱噶啦。咁如果戴咗之后唞气仲系好舒服，好似冇嘢阻住咧，咁可能未够贴咯。有一个好紧要嘅步骤就系，如果我哋无论戴之前或者除之后咧，都应该整干净嘅手啦。咁如果平时喺街度，咁当然可能用酒精液自己洁手咧，都系方便啲。咁当然口罩嘅机会受到污染啦，所以咧我哋都强烈咧鼓励市民，当佢弃置口罩嘅时候咧，就摆落一个有盖嘅垃圾桶嗰度咧，咁就最好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胜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 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我哋喂系卫星信号收唔收到黄耀祖？ 我去咗美国睇奥斯卡。 系啦，恭喜你啊！你上到机啊，黄耀祖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早晨， 早晨， 早 晨，听得清唔清楚啊？我而家喺美国喺架飞机度啊，你知唔知啊？ 好清楚啊，系啊，系啊。不过你应该够钟食药啦，如果咁嘅话。 可以埋咪啲嘅，有冇可以吓？ 可以埋咪啲系 咪？好好多啦。 而家同时间咧，我仲揿埋我哋个 Facebook Live 俾大家。见证我住我哋咧， oh, 三个人， yeah. 我哋喺两个唔同嘅平台度一齐做紧。 使唔使挥手啊？挥手， 我哋挥手，我哋挥紧手噶啦。 佢 Facebook Live 同边个挥手啊？而家 同啲听众咯。 但我哋呢边冇镜头噶。 哦 ，OK， 好。系 咁，我哋挥咩手咧？ 我哋专业。 我惊你哋挂住我啊嘛。 系啊。 你哋见唔到我样两日噶啦，已经礼拜六、礼拜日，咁而家见到我应该好开心系咪？ 系啊，我见唔到你咧，成个直播室，我觉得最大嘅分别系咩？光猛咗好多。 黑到咁， 唔系你黑气石啫，唔系 你本身有一种神秘嘅黑啊嘛，真系。喂，但系都要同听众交代一声先嘅， 系 啦。咁啊，各位风骚嘅听众同埋二台嘅朋友咧，你唔好以为阿祖咧无端端点解咧真系飞咗去美国咧，佢有钱佢会飞嘅。但系主要咧就系因为我哋而家咧基于呢个疫情咧，大家都希望咧防控为先，健康首要。 嗯， 咁所以我哋尽量咧就减低咧人群聚集嘅呢一个风险啊。 系啊，因为我哋嘅直播室系一个密闭空间嚟嘅。 系啦，冇错。 为了保障我们的同事我们自己主持人所以电台都有这个安排 我们将它称之为人流管制我们就不希望有太多 嘅同事咧就聚集喺度嘅。咁、 嗯、 所以咧，而家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桂花田同阿曾志豪啦。咁但系黄耀祖咧就啾佢就飞咗去美国嗰度咧，就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 因为咧，由于点解会拣咗佢系行先咧？因为佢系接触公共交通工具最多嘅人。 系你讲啊，就呢句。 我 讲， 即系我而家系高危嘅， 又冇咁讲。 唉、哎，唔系你住喺高山，咁、啊、所以咧就吸下空气，新鲜空气好。喂、哎，你知啦，你有钱人嚟噶嘛，系咪？ 系咯， 你是你病咗啦。 喂，你个感觉点啊？而家咧用电话同我哋倾咗两三分钟偈咧，有冇觉得自己 吓系好紧张？ 点解 咧？今朝咧系一早准备咗，首先因为我唔知道有，因为平时我就咁即我翻到嚟电台，我就咁揸住个电话，啲稿嗰样嘢写晒喺个电话度，咁啊已经成为咗一个习惯啦。当今日知道咧要 home office 做电台节目嘅时候咧，我而家喺个台面上面咧会有电脑准备咗啦，会有平板电脑啦，会有电话啦，电话嗰啲插电，其实一个餐台咧都系嗰啲电线啊，嗰啲又惊唔够电啊，各样嘢咁。咁仲要加上咧，今日咧就奥斯卡嘛，咁我知道咧，我哋都会咧同时间咧就会同我哋二台院线嘅三位同志咧就会一齐做住一啲嘅联播咁样， 系啊， 变咗咧房嗰个电视机咧系亦都系开住咗嘅，咁、所以咧就要知道究竟所有最新嘅 information 系点，个心情系紧张噶，其实。 即系我头先听阿祖形容咧，佢嗰度直情系咩啊？战略中心啊， 我即系防护中心咁样，喺度嗱，睇下电脑先，睇 iPad 嘅，跟住咧再睇下电话添，跟住全部都系稿咁。 阿祖嗱，高级啲咧就系军事情报中心，但系如果我哋匿文啲嘅话咧，你就好似的士大佬嗰个咧 Tino 咁样，你有好多部手机喺你面前插晒电咁样嘅真系。 其实系啊，我见到咧面书嗰度咧有人即刻已经问我啦，因为见到我个身上本身系着住咗出街嘅衫嘅，就问我知唔知系报住新闻嗰啲咧，而家可以 home office 系啊系系啊， 本身咧着住短裤同埋系露脚毛嘅咧咁样。 咁实际上咧 唔系嘅，唔系嘅， 你系冇着嘅。 喂，同埋你谂下，边个可以翻工咧？可以同埋，唔得，我要攞住好多嘢，点可以同埋 Molly 公主一齐？ 系、哦，会唔会听到 Molly 公主参与一下 ？Molly 好少叫噶， 你想 唔系佢嘘都得噶嘛？ 唔系佢想镜就得，佢想镜就得咯。 我摆咗个镜头咧向住佢张床，但我行咗嚟镜头佢走啊，佢决定佢唔想上嘅，佢心谂你又冇出粮俾我，你唔系要我出嚟捞下话？ 喂，但系佢今日应该冇秒你嘴，因为你今日唔使同佢讲拜拜啦，我要翻工啦咁样，系咪？ 佢会唔会唔惯啊？ 系咯， 佢反而今日有冇拱你走啊？佢我走啦，你唔好喺度啦。 你够钟啦咁。 我都唔知道，但系佢而家冇咯，佢一念无奈啊！究竟你喺度做紧乜嘢？咁样仲要我上镜咁样？ 你唔好将佢冇来冇去啦，你诶专心啲啦， 系啦。嗱，咁如果系嘅话咧，我哋言归正传咧，我哋头先都话咧，而家我哋翻嚟做节目咧，可能我哋而家要做多样咧健康申报，话俾各位听。 系，我哋每一日都要健康申报乜嘢咧？就系讲紧琴晚或者前日，即系啱啱我哋嘅假期星期六日， 系 你去咗边度，聚咗啲咩人？ 阿钱，你啊真系高危啊！你有冇打麻雀同埋打边炉先？ 即系你都有啦， 咁 都有啦你。 嗱阿祖阿祖啊，你唔可以咁样五十步真系少一百步，好似你最中意打边炉，同埋你最多脚噶。 唔系，不过咁啊，阿祖 中 意 系 孤独打边炉噶嘛，系咪？ 系啦，我一人边炉相对安全啊嘛。阿田你唔系噶嘛，你要叫埋晒嗰啲咧，成个我哋电台嘅同事啊，边个仲系单身啊？嗰啲你觉得好惨嗰啲，你要叫埋佢上嚟一齐食饭噶嘛？你嗰啲咪高危咯？ 呢啲饭嘴已经好耐冇啦， 唔系因为而家我哋惊。 对 啊，你系啊，我头先翻嚟都系互相申报咧。你对上一次所谓家庭聚会啊，或者有朋友亲友聚会系几时？ 我有嘅。 几时？ 琴日。 琴日 晏昼 食乜嘢？ 食蛋糕。 哦，食蛋糕。系啦， 同埋出咗去食一个晏昼餐。 蛋糕有冇吹蜡烛先？ 有。 有。哎呀，我戴翻两个口罩先得喎。喂，唔系嘛？咁你同佢吹蜡烛嘅时候，你有冇问清楚佢哋去咗边度？ 因为两个，一个系我个女，一个系我儿生女，系、啦。 咁你个儿生女有冇去咗边处？ 冇去过边处。 冇去边处。 冇去边处。 咪就系武汉去边处。 冇冇去过边处，所以咧，我哋应该估计系全部人系安全嘅。 哦，有冇戴口罩吹蜡烛？ 冇嘅，系啦。 唉，惨啦呢铺就阿祖，你快啲翻嚟支援我，有啲惊而家。 但我想讲咧，难道我又冇出到街咩？系咪？ 系你点啊？你去边啊？ 出到街嘅，我礼拜六咧，即系咧，我要准备我哋今日做节目嘛。我决定咧就要了解一下究竟市面嘅状况系点啊。所以礼拜六咧，我系喺呢个黄昏嘅时间，我系出咗去中环一转嘅。 哦， 我去咗一间喺酒 酒店里面的酒吧度饮嘅，但我觉得非常之安全，因为全间酒吧 得你一个， 得我一个， 即系其实佢出咗嚟饮嘢，系啊，包包 bra 啫， 冇啊，真系冇人啊。咁跟住咧就得出嘅结论咧就系、是，跟住去咗食饭啦，但系食饭反而就 OK 多人、啊，不过。全間餐廳咧，佢食日本嘢嘅。全間餐廳咧，得我同埋另外一台咧有香港人嘅啫。 O K， 全部咧都係外國人嚟嘅咁樣。可能外國嘅朋友又冇咁驚咁樣咯。 咁啊，大家係都係暢所欲言啊！喺度好開心咁樣。咁跟住我想問入嚟嗰啲人有冇戴口罩？跟住先至 嗱，呢一個特別嘅措施咧，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係啊， 點啊？因為當我咧要入嗰間酒店嘅時候咧，第一樣嘢咧，佢哋要幫我探熱。 係， 係咯。每一个进入嗰间酒店嘅人咧，佢哋都有做到呢个探热嘅过程。 咁你系夹紧拉底啊？系咪啊？你系 唔系啊？ 攞个夹紧， 唔系有几款探热方法噶嘛？ 你自己攞嚟做就算啦，你唔好屈我先得噶。佢嗰个探热咧系额头嚟，即系凌空就咁对住你个额头， 系 就嘟一嘟咁样。 你有冇觉得自己好似有晶片喺嗰度边啊？嘟机械人咁样入咗去。 系啊，我想讲坚系惊噶，你会即系自己都担心，明明冇出过外地啦。健康嘅个身体，但都会惊惊死啦！我又冇发烧咧咁样，但跟住我得出嘅结论就系、是，咦你都35度几，你有啲低个温度， 即系你低烧添啊，反而惊啊， 系咯，低温症啊，我低温唔住哦。跟住咧去到食饭嗰个地方咧，佢同样你咧都系需要做一个少少咁样嘅过程，亦都系就系 check 下你个体温咁样咯。 OK， 系，其实如果咁计嘅话咧，我琴日最高危嘅。因为琴日咧， 你真系一起又似你啊！ 我琴日去咗送货啊，我咧就送咗一啲咧，即系嗰啲清洁用具咧，就俾几个家庭啦。仲要咧，我去到嘅其中一个地方咧，系琴日有啲确诊嘅大厦嘅附近范围嚟嘅，啊、所以我先要送啲防疫用品咧。 系咪我要戴四个口罩先得咧？ 你自己嗰个除埋出嚟戴添啊！真系咁，但系都冇办法噶，因为咧而家你每一日都有機會咧，有嗰啲確診嘅大廈咧。咁我琴日去到其中一棟大廈嘅時候咧，我仲特登咧走去睇下，究竟佢新聞就賣咗個確診啦。咁而家嗰度即係嗰啲看家嘅管理員咧，有冇咩如臨大敵咧？你覺得佢有冇多咗咩保安措施？ 唔係冇啊嘛，一定要有啦，係嘛？ 我行埋去咧，如果唔係我認得嗰棟大廈名咧，我幾乎都唔覺得原來嗰度就係新聞賣嘅確診大廈咯，冇嘢噶，係乜嘢特別都冇發生嘅，啲人照樣係來來往往啊，進進出出咧，又唔見佢攞多咗啲咩酒精銷售嗰啲咩搓手液啊諸如此類咧，啲阿伯咧依然都悠閒喺度咧， 即係自出自入嘅都 係自出自入喎，啲阿伯仲係好悠閒咁樣坐喺度啊，即係捉棋啊、玩雀啊咁樣咧，所以我覺得咧可能都係话俾我哋听，系有啲情况发生咗，不过咧有啲地方咧生活都系会 都系常嘅，系啊。不过咧最紧要咧，但系真系都系讲紧自己嘅个人卫生啦。最紧要做紧呢样嘢，同埋真系唔好聚集咁多人群咯。 系啊，阿祖话我哋而家要做一样好好傻嘅嘢，我要话俾你听，我准备播歌啦。 系啊系啊， 我都准备定啦，因为一阵间咧我都决定咧，还我今日 home office 啊嘛，但系我觉得都要同大家汇报下究竟市面嘅情况系点。 好啊， 十一点之后咧，我再出现嘅时候。不等我出咗街咧，打电话话俾你哋知，究竟而家周街系咪真系咁难揾口罩啊？好唔好啊？ 系啊，你估下我第一只歌拣咩啊？嗱， 在那遥远的 地方，即系你唔系 遥远的他，唔系 我。我梗系将你纳埋喺我哋团队里边，我即刻播咩啊？ 三人行啊！ 好啦，一阵间 都有上镜嘅，一阵再见啦。 系啊，一阵再同阿祖倾偈，拜拜。 以旁人形似痴，话我现已太心近事，但我任人胡说，只是坚持。飞将而共我，常在那天上漫游，要用笑做个大门口，打开天上月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水般早已散。 人来我心内敲门，而旁人从不知，亦冷静听我心内事，但我仍能寻到解门锁匙。星与月儿共我，常在晚空内漫游，笑着喊着结伴携手，空中观望地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从前傻头小子，现已大哥，更深更思，但已练成能往。 二台奥斯卡直击，阿奥、阿摄、迪斯为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广播道奥斯卡的颁奖礼的直击现场。 唔该，你唔好影响晒啦，系呀。 好 grand 啊嘛，先个音乐。 喂，你 grand 啊，加埋呢把声就唔 grand 啊嘛，变咗。 咁我加埋我哋同事阿摄咪好咯，阿摄。 好，阿摄等你嚟啦，阿摄。 阿摄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曾志豪，早晨，桂花田。 系啊，我好期望，系我好期望系你嚟做噶。你估我真系好想系迪斯咩？真系，我绝对唔会介意噶。 系啊。 系估唔到轮到嚟我呢度系同阿摄一齐做，真系。 迪斯就走好啦 ，OK。 迪斯都会同你做噶啦，因为我哋就会 keep 住 update 啦。咁先讲讲啦， 头 先嗰半个钟头啦。咁其实咧就颁咗五个奖项嘅，咁包括就呢个嘅最佳制作设计啦，咁就由呢个从前有个荷里活夺得啦，亦都系呢套戏嘅第二个奥斯卡奖啦。因为刚刚咧就阿不比特啦，凭住呢一套戏攞到呢一个嘅最佳男配角嘅。 系 接住落嚟咧就最佳服饰设计，咁就系小妇人得到啦，重现翻南北战争之后咧1968年左右啦，即系嗰段时间啦。就讲美国嘅一家有四姊妹啦，咁啊有唔同嘅家庭阶级啦，有个好有钱嘅，咁亦都会好贫穷嘅，咁啊将唔同阶级嘅女士嘅造型展现出嚟，咁所以就得到呢个最佳服装设计奖啦。 系，咁头先亦都有一个就系最佳女配角都已经颁咗咯。 系啊，最佳女配角咧就由呢一个嘅大热人选啊，婚姻故事嘅罗娜丹咧去得到嘅，因为之前咧系金球奖啦， 系 英国影艺学院奖啦，同埋美国评论家选择奖咧，佢都系成为呢一个最佳女配角嘅。 系 宣布咗之后咧，即刻揽一揽咧，佢嘅好拍档啊，黑寡妇斯嘉丽·约翰逊，因为喺呢套戏入边咧，斯嘉丽·约翰逊咧就饰演佢嘅 client 啦，就系最入围最佳女主角啦。 系 咁啊，揽一揽佢先，系啦，女配咧就。透過呢套戲攞咗啦，女主角咧就稍後時間會頒發嘅。咁當然啦，羅娜丹上到台嘅時候啦，亦都多謝 N 字頭嘅呢個串流平台啦。 喂，我啱啱就想講，因為都算係今屆都幾特殊喎，因為佢而家就呢個 N 字頭咧，嗰個好 flex 嗰個咧，係佢旗下嘅電影咧，即係正式冒起得好緊要。唔單止就係大家睇嗰啲電視劇集咧，佢個電影而家都越嚟越多咯。係 啊，個個爭相話要買嗰個台嚟睇啊，係嘛？都係收費台。 尤其是而家呢一段时间啦，好似咧就比较唔能够出去戏院睇戏啦，咁好多人士都会用呢个串流平台嘅。咁今年呢个串流平台都劲啦，一共咧就有24个入围嘅提名嘅。咁啊，头先系啦，咁因为咧啱啱呢一个嘅最佳纪录长片啦，美国工厂咧亦都系 N 字头呢个串流平台咧去制作嘅。 系啊，佢呢个都几特别，因为咧嗱，佢呢个纪录片咧就叫美国工厂咧，就话系讲咧系讲咩咧？讲中国玻璃箱喺美国设厂。然后就话遇到咧啲中美文化差异嘅问题，咁啊都几得意，即系虽然真系冇睇过 呢、 这 个电影系啊， 系啦，系、 okay. 啊，但系你估唔到佢嗰、那个即系题材都几特别嘅，而家呢个系 系啦，咁所以咧头先咧就得奖者咧都系特登用咗呢一个嘅中文去讲谢谢嘅，因为要多谢咧一啲中国工人啦去到美国嗰度啦，因为其实入边咧除咗有中国工人有美国工人之外啦，咁就会讲佢哋两个即系呢两个民族。在同一個工廠入面啦，點樣為工作付出，為家人去努力嘅，咁亦都係啦，因為啱啱即係全球Donald Trump 上任之後啦。 啦，嗰啲贸易战啊、逆全球化等等嘅影响咧，亦都对美国工厂咧就做咗好多个冲突嘅，所以就特登拍咗呢个最佳纪录长片出嚟咯。 系啊，喂，咁而家咧系咪我哋仍然可以觉得咧，即系金球奖咧嗰个指标咧都仲系好准啊？即系因为头先阿 Brad Pitt 啦，同埋你话女主角诶、女配角咧，都系金球奖都已经系赢咗一仗先噶嘛。 其实我想四大奖项啦，男女主角、男配、女配啦，都可以按翻金球奖同埋呢一个嘅英国影艺学院奖做指标嘅，因为咧呢四个嘅奖项啦，喺啱啱我头先讲嗰两个嘅颁奖礼上面啦，都系佢哋去得奖嘅。咁当然啦，头先阿罗纳丹上到去，除咗多谢 Andy 同个串流平台啦，咁亦都佢就讲过一句说话就好得意嘅，就话咧人生入边咧会遇到好多唔同嘅英雄嘅，佢就遇到啦，就系佢哋即系佢自己嘅爸爸妈妈。就喺佢人生入面咧，成為一個嘅acting hero 啊，教佢點樣去做人，教佢點樣去做戲咁樣咯。所以一講完之後咧，全場嘅所有嘉賓都起身拍掌，亦都會感動落淚啦。 係啊，呢個係每一屆咧，即係中外一啲電影節嗰啲頒獎禮咧，最好睇係咩咧？獎項之外咧，就係得獎人嗰啲感受啦。係 啊，最多謝邊個人啊？邊個係最幫到佢攞獎㗎？嗬。 係啊，嗱呢一節咧，我哋同阿攝傾到差唔多咧，咁跟住啊，再麻煩你幫我哋預備一下咯，好嘛？ 好，冇问题，唔该 晒 两位 ，thank you， 好， 拜拜。 系啦，我哋嘅特派员咧会喺每逢嘅 搭半 前五分钟咧就会同我哋倾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昨日新增10宗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个案，其中9名患者曾经一起打边炉和烧烤。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说，打边炉本身是高危活动，聚集人群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大部分已知的气雾传播在医疗程序发生，而火锅会不断制造热气和气流，飞沫水点蒸发之后，因为热力有机会飘得更远，房内的冷气或者风扇都有助传播。他又说，打边炉的时候会有近距离接触，亦都有机会透过飞沫或者接触传播。另外，曾其恩话，冲刺亦都会产生气雾，冲刺嘅时候要盖上翅板。行政会议成员、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仪喺一个电台节目话，政府要求内地来港人士接受14日强制检疫，但冇足够人手管控所有入境人士，难以做到滴水不漏，因此要靠入境人士自律，认为总好过容许佢哋周围走。对于有意见要求政府全面封关，叶刘淑仪话：本港同内地来往频密，特区需要同内地联络同埋协调，唔可以话封就封。政府现时关闭多个口岸，令需要来往两地工作嘅人受影响。特首林郑月娥早前宣布成立嘅防疫抗疫基金，需要研究有关赔偿。對於現時仍然有大約2000名港人滯留湖北省，葉劉淑儀說他們可能分散在湖北省的各處，政府需要安排交通接載，期間可能出現交叉感染，亦都有機會遇上機組人員罷工，政府安排包機接載他們回港有實際的困難，回港之後亦都要安排足夠地方作隔離檢疫。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正在举行，今届颁奖礼同去年一样无主持人，率先颁发的最佳男配角奖项由毕比特凭从前有个荷里活夺得，是他首次获颁奥斯卡奖项，最佳女配角由婚姻故事的罗拿丹夺得。反斗奇兵四夺得最佳动画，南韩电影上流寄生族夺得最佳原著剧本。今届提名名单中 ，Joker 小丑夺得11项嘅提名，包括男主角祖坤冯力士同埋最佳电影、导演、改编剧本、原创配乐等。伊朗发射卫星失败，国防部发言人话，自主研发嘅凤凰号火箭搭载胜利号卫星发射，但卫星未能够加速至进入预定轨道嘅所需速度。专家将会分析数据，修正错误，准备下一次发射。 報道話，勝利號衛星有彩色攝影功能，原定計劃用於勘察石油儲存量、礦物、森林和自然災害。伊朗曾經進行幾次太空發射活動，去年1月發射自行研製的帕雅姆號衛星失敗，一枚運載火箭由於技術原因，去年8月在發射場爆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朝早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88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37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1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90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14元，跌1.2；美团点评97.65元，跌4.25元。腾讯控股400.2跌2.2，盈富基金27.5跌5仙，小米集团12.94升1毫，中国平安90.9跌6毫，阿里健康13.14升1.06仙，中芯国际17.72升3.8，信宇光学科技125.2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78，澳元0.67，加元1.33，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6.995，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095。日经平均指数报23,778点，跌49点。港金现价报14,575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8.53美元，卖出1,569.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啊，跟住融凤书健康中心嘅快线咧，因为有路面障碍物噶，咁而家封闭咗啦，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噶，就系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跟住融凤书健康中心嘅快线咧，因为有路面障碍物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泽安村嘅快线咧，较早前就有坏车噶，咁已经拖走咗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游丽村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丽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九龙、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潮流兴网购，特别是这些大时大节，我们都会有机会在外国订购一些食物和饮品，而用于皮肤、头发或者指甲的外用产品，大家就应该要留意一下他们的产品包装。 如果有 HEMP、HEM 或者是 THC 等等的字眼，或者是大麻植物的图样，就是属于大麻产品。 即使货品的来源地可能将消遣用的大麻合法化，不过阿 Lu 和斯芬就提提你， 如果将这些产品带回来香港，就有机会触犯法例，所以买嘢之前记得睇真啲啦。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的情人节。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 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相机 有， 望远镜 有， 我仲同屋企人借咗座显微镜添。 虽然要孭重啲，都系要带埋地图、电脑、放大镜、X 光机。OK， 地中海深度游行得。 喂喂，想深入认识地中海，净系一部电视机就得啦。电视节目《型男型女》带你欣赏地中海迷人景色之外，更会睇下当地政治、罪案、人口发展种种前因后果。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喂，妈咪，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火势是啊，佢话佢琴日啊去咗一啲系佢嘅原动力好嘅，因为佢送物资呢、這个要赞嘅。但系佢又去一啲系咪每一次出动嘅时候都要睇清楚最新嘅情报？嗰栋大厦究竟有冇事发生先好出去咧吓？系、啊、因为佢真系好好人嘅，太太订咗一啲物资入去送一啲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咁啊，而呢个先生咧做啲咩啊？系啊，佢就系咪做送货嗰个咯？系咪迟啲你都会选择下啊？不如冇乜嘢做嘅时候都做下送餐服务啊？我哋有请我拍档，系佢好人嘅曾志豪。 送餐服务真系有得谂噶，呢、這个时候你又未必够胆出街食饭，你又可能买唔切餸，买得切你都抢唔到咁多用具翻嚟啦。需唔需要送餐啊？需唔需要有爱心捐赠啊？不过我唔识煮饭嘅。嗱，我记得咧早两日啊，就有即系阿特首出嚟开记者会嘅时候咧，就讲咗句嘅，佢话。各界如果咧有口罩購買嘅渠道啊，歡迎話俾我哋聽。咁當時大家當然就嚇一跳，然後就得啖笑啦。估唔到，即係原來都係要靠民間嚟提供翻買口罩嘅渠道。咁又真喎。過去呢兩日咧，有好多唔同嘅民間團體咧，即係連釣魚嘅公司都買到啲口罩派俾人嘅。咁啊係咯，我哋唔好提啊。點解政府買唔到？嗱，但係今日我要介紹呢個就最特別啦。呢、這、一个咧就真系喺我哋节目度都出现过好多次，有好多上咗年纪嘅公公伯伯、叔叔咧、uncle 都好中意佢哋嘅。佢哋呢个系咩团体啊？等等，我哋直播室就有风骚三宝，嗰度就有屯门三公主，耶！微微地坐船拖嗱，呢个屯门三公主佢哋做啲咩咧？就话说咧，原来佢哋喺过去呢几日咧就做咗个善举嗱，真系应该要赞佢噶嘛。佢咧就出佢哋嘅 post 啊，然后就话咧各位朋友，因为咧而家最近疫情就比较严重，所以我哋咧屯门三公主一共就买咗。4000个口罩会在屯门公园的水池免费派给长者。听紧的朋友你不要现在再排队，过了了新闻来过去了。我们买了4000个口罩去屯门公园那里就派给长者，每人限攞5个，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听到简直是真系善举啦，而且咧三公主仲话咧，佢哋会通宵咧将口罩咧分成5个一 pack， 咁啊帮助大家嘅。然后影片咧继续加句嘅，中国加油，香港加油啊！好啦，咁于是乎咧，佢哋就真系咧即系履行佢哋嘅诺言，就喺咧呢一个即系琴日咧夜晏昼嘅时分咧3点几，就有一批义工咧就帮手咧就派口罩啦。咁啊，佢哋三个人就喺度咧就引嚟批嘅长者嚟排队，4000个口罩咧就好快派完噶啦吓，一个钟之内就派晒啦。咁究竟屯门三公主派嘅罩系有啲咩特色喺里边嘅咧？嗱，犀利啦！佢哋嘅特色，根据啲长者攞到翻嚟系咁讲噶。点解表面好似黑黑地嘅？点解挂耳仔嗰条线系黄色嘅？哎呀，陈伯，你嗰个咧？我嗰个有少少污糟喺前面添，你嗰个咧，哎呀，阿老可，我嗰个直情好似巢噶噃，即系话佢哋自己相信可能系二手口罩系用过嘅，吓 今日老何你仲用唔用啊？橙仔，你话啲我就梗系唔敢用啦，真系唔得噶。嗱，咁当然啦，我又冇去现场攞，我又唔知道究竟佢个口罩发黄啊、变黑嘅情况有几咁严重。但系如果啲长者觉得呢啲口罩系用过，然后佢就唔敢用嘅话咧，我就觉得你哋完全搞错晒啦。点解啊？佢哋系屯门三公主，佢哋系咩嚟噶？佢哋 artist 嚟噶嘛？佢哋仲要系广大男士嘅梦中情人，好多呢一种啊女星，佢哋有阵时都会咧去派发啊，或者去买一啲物件嘅时候咩？强调系咩咧？强调系用过啊嘛？你咪唔记得咗啊？日本嗰阵时最兴系咩？嗰啲女星咧都会话俾你听，呢件衫系我着过嘅，呢、這个系我用过嘅，呢、這个哦 ，sorry， 呢个直情就系咯，你闻到仲有阵味添嘅，真系用过先值钱啊！会唔会原来呢一啲所谓用过嘅口罩系三公主佢哋每个人都曾经摆落？佢哋身体上面帮你温暖咗咧，帮你加持过咧，我哋唔知噶嘛，会唔会呢啲就系佢哋屯门三公主嘅体温同埋余香咧？不过系咯，只不过可以话俾你听，非常时势之下，我谂呢啲咧用过嘅嘢咧，就最好都系唔好拎出嚟啦。就算疑似用过都好咧，我谂大家都系唔安心嘅。系咯，你派翻嗰啲酒精搓手液咪好好多咯，起码倒出嚟嗰啲仲系有浸酒精味嘅，冇理由用过啦啩？咦，唔系、哦，咁似嗰啲红高粱嘅，系啊，而家有啲人话冇酒精搓手液，直接攞嗰支红高粱啊、五粮液咧嚟顶住先啊！唔得噶，不过如果你勉强爱嚟即系消一消毒嘅话咧，咁不如你真系匿埋屋企，小心小心。三公主，我哋心领噶啦。屯门三公主好巴闭咩？我哋呢度有啊，乐富广播道百无禁忌一大婆，佢就系桂花田啦。 你其实比较少踢我啊，所以有啲论尽系咪啊？你觉得咁样乐富大 乐富广播到一大婆， 大婆 我唔系话一大妈，我强调你嗰个正选嘅身份，系咪先？ 好， 系咯， 我系参赛员，我只得一个啫。嗱，近排咧，大家咧嘅防疫意识咧高咗嘅。口罩、酒精、搓手液，1:99、1:49稀释漂白水，仲有消毒火酒，系啊！嗱，早阵子咧，有朋友咧走去寄一啲口罩啦，俾佢哋远方嘅亲友啦，同埋消毒湿纸巾，再加埋呢个酒精搓手液噶。咁啊，你大家估下边样记得，边样唔记得咧？吓，乜有嘢唔记得咩？啊，系啊，你估下啦。嗯，系啊，恭喜你啊！口罩同埋呢个消毒湿纸巾系可以寄出嘅，而酒精搓手液系唔得噶。点解啊？因为酒精系一个易燃物品嚟噶嘛，咁啊，所以咧就系唔可以噶吓。喺社交群组咧传来咧好几条片咧，哇，见到真系嗰个家居火警咧，仲即系都好严重吓，一烧仲要烧咗几层楼，好严重啊。咁啊，同埋咧近排咧多咗呢啲咁嘅火警啊，点解会发生咧？同埋生多数喺大陆啊，因为大家即系佢哋咧误用咗呢个酒精嚟消毒啊。咁啊嗱，除咗口罩要有正确嘅方法之外啦，洗手要有正确方法之外咧，使用酒精咧都需要有正确嘅使用方法噶，唔系话你哎呀诶得啦，酒精喷下喷下咪得咯，唔系噶。嗱，正正因为疫情严重咧，有大陆妇人咧佢就用呢个酒精喷咗佢全身。佢啊噴咗佢全身之後咧，覺得啊我消毒曬啦，我已經冇菌啦咁樣。唔夠兩分鐘之後，佢入佢屋企嘅廚房，點知未行到去火爐頭嘅時候，佢身上嘅酒精突然間閃燃啊，搶火啊，引起咧爆炸。個婦人咧個皮膚咧嚴重燒傷嘅。有專家就提醒啦，坊間常用嘅75% 嘅酒精咧，佢話咧喺噴灑嘅時候咧，有一啲情況之下咧係會引致呢個閃燃噶。咁例如有啲咩咧？譬如喺衫上面嘅靜電啦，點煙嘅嗰啲星火，即係咪擦嗰個叫做火機咧咁啊，擦嘅聲。有啲火啦，跟住咧炉头嘅明火啦，烂咗外露嘅电线啦，呢啲情况咧都会咧引致到呢个叫做酒精嘅闪燃噶。仲要放喺嗱，如果你要一定要有嘅话咧，一定要用酒精嘅时候，一定要留意有啲情况嘅。第一，唔可以储存太多喺屋企，有500毫升咧就够啦。仲要放喺阴凉嘅地方，真系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嘅。得啦，我识点办啦。 喂，你唔擺咗咧，唔記得咗，我擺咗喺度先啦。跟住一路長期咁煲住，原來太陽曬嘅話咧，咁你就弊家伙啦嚇。一定要擺陰涼嘅地方，千祈咧唔好俾小朋友掂到啦，避免放喺陽光同埋有火嘅附近。嗱，真係記住記住啦。如果咧要用酒精嘅时候咧，最好嘅方法咧就系用茶或者抹嘅方法，即系话用棉花染染佢嚟用。佢话尽量咧就唔好用喷。如果真系要喷嘅话咧，就应该喺室外空旷嘅地方喷完先至去室内。咁啊喷嘅时候仲要远离火源。嗱，大家当你喷嘅时候咧，你都要望下身边有冇人喺度食紧烟啦，又或者系点紧香烛啦，等等嘅有火源嘅嘢啦，你记住留意啦吓。咁如果你话要喺个车里面要有，唔该喺车里面咧，最好就用消毒湿纸巾，就唔好放酒精喺个车里面，咁样好危险噶。嗱，总之唔识就问，唔问就上网睇，仲要睇多几个网站参考多啲嘅资讯，千祈千祈唔好乱用呢个酒精啊！ 你知唔知如果噴咗酒精之後，係唔可以同你男朋友、同你女朋友攬攬錫錫？ 嗯，因為會因為有愛火花。 爱火花，浓情如蜜，不想再讲感受及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得。相信我共你，此世最下去被遇上，忘记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似哭哑巴，忧郁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跟他，当天给你火花，只想今晚擦着爱火花。浓情如蜜，不想再讲感受及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我共你，此际最下去被遇上，忘记他，相信我共你，此际最下去被遇上，忘记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只哭哑巴，忧郁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跟当天给你火把，Baby, Baby, kiss me, 爱我吧。 慈云山十三太保，人称矛盾华的陈慎之，到底是怎样改邪归正，由吸毒变成帮人戒毒的呢？ 我是陈慎之，毒品一定要远离，远离毒品，小心交友，你们一定要有耐心去聆听一些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丰收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清风吹飘雪，渐厚鞋踏破路湿透。 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系我哋而家可以由石头记一跳跳翻去我哋美国奥斯卡嘅现场。 二台奥斯卡直击，阿奥、阿摄、迪斯为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喂喂喂 ，Hello 迪斯， 迪斯 ，Hello， 鬼沙田，你哋好啊， 你好， 咁就话终于啊，终于可以等到同你一起做节目啦， 系 啊，我哋终于等到你同我哋报料啦，系 啊，太好啦，头先我哋见到咧，好似有好多歌舞表演，即系头先应该好精彩啦，好似睇 concert 咁样， 嗯， 冇错，因为啱啱嗰一节咧，其实咧都系关于音乐啦或者混音嘅一啲颁奖，咁所以咧喺 Oscar 嘅大会咧都安排咗一连串咧系一啲表演啊，咁其实咧啱啱都先讲咗奖项， 好啊好啊， 讲呢个表演啦， 好啊， 其实啱啱咧颁咗三个奖嘅，咁啊包括呢个最佳音效剪輯啦，咁就係《極速傳說：福特決戰法拉利》得到嘅。咁， 嗯， 最佳混音同最佳攝影咧，都係由《1917逆戰救兵》得到嘅。係啊，咁啊，可以話，因為1917咧頭先係未攞過獎㗎，咁啊，憑住呢兩個獎咧，終於就嚇，就因為呼聲都好高㗎嘛，咁啊，連奪兩獎啊，非常之犀利啊。咁啊，咁頭先啦都講啦，大會啦就有一連串嘅歌舞啦。咁其實咧頭先咧，因為想突顯咧配樂啦、聲效對電影嘅重要咧， 嗯， 其實咧 Oscar 咧特登剪咗一条片啊，串咗好多唔同嘅旧电影，例如有《铁达尼号》啦，我哋会即刻响起个哒 哒哒哒，哦，都有睇到啊， 唔怪得知吓， 有人鬼情未了啊嗰段啦， 啊， 系 一百万零一夜，哇，咁啊，大家一听到音乐咧就睇到个画面， 系，哦，真啊，即系有啲嗰啲叫做好深刻嗰个画面咧， 主题曲 配乐咧，系真系好，即系几多年咧都会好有印象， 系冇错， 冇错，就是，凸显到音效嘅重要性啦。咁同埋头先另外咧就有阿 rapper 咧 Eminem 咧，咁佢就表演啊，表演咗呢个 Lost Yourself 啊呢一首歌咧，其实咧系2003年咧就百里公路呢套电影咧攞到即系个最佳嘅原 唱，哦，系咪即系到直接 boom 直接 boom 直接 boom， 系啊，咁啊，哇，咁大家咧真系好似你就又咁讲啊，你都咁投入啊，头先。現場所有演員一聽咧搖曬頭啊！連神奇女俠咧，真係特別影咗個大頭 shot 咧，即係呢個 基加度 shot 咧，哇，好投入，好靚，好投入地喐曬身啦！咁最尾咧，直情係表演完之後咧，大家企曬起身拍手掌啊！咁除咗呢一個表演係好精彩之外咧，頭先亦都有表演另一首原創歌曲啦，就係 Toy Story 嘅嗰一首歌啊！咁啊，就係都係有表演嘅，同埋咧 I can't let you throw yourself away， 哇！我唔可以俾你抌咗自己啊！ 哇！呢首歌非常之好聽啦！咁啊，頭先就係由阿Randy Newman 啦去表演啦，咁同埋咧要讲多次，今次个奥斯卡舞台咧，其实咧头先咧今朝同阿 O 倾，佢就喂好似好有星战 feel 喎，好多呢个闪闪点。其实今次 Oscar 呢个舞台咧，其实后面咧系可以做一个投影嘅。啱啱咧做呢个 Toy Story 嘅嗰个弹演唱嘅时候咧，背面咧就变咗一个蓝天白云，同埋好多咧反斗奇兵嘅一啲卡通咧就出咗嚟啦。咁啊即刻咧好开心啊！ 即系大家齐喺度睇紧电影咁样样， 系啊，所以咧，成个今次 Oscar 呢个舞台咧，俾到人好多唔同嘅感觉。想要 grand 嘅时候就 grand， 想要卡通开心嘅时候就卡通。咁我谂咧，头先嗰一段咧，观众睇起上嚟咧，就得学啊，头先阿曾志豪话，但系好似睇紧 concert 咁啊，乜嘢效果都有啊， 真 係。雖然你話今屆嘅奧斯卡咧，一樣都係即係好似用一個冇主持嘅身份去出現咧、嗯，但係你會發覺誒佢氣氛啦，同埋可能因為每一個頒獎嘉賓咧，或者上台表演嗰啲人咧，即係都係份量十足咧、嗯，你都係好多驚喜嘅。即係譬如你，我冇諗過咧，佢揾翻 M Man 出嚟唱翻，即係佢零三年嗰陣時嗰、那個即係成名歌咧，係啊，呢個都哇！即係你知啦，如果大家聽到有共鳴咧，好明顯就係嗰、那個我哋都係嗰個年紀㗎，係、嗯、啊。所以你都翻曬嚟，真係喂咁，所以嗱，呢間繼續幫我哋留意住咯，因為應該而家好似係咪 Tom Hanks 嚟噶？ 係啊，冇錯啊 ，Tom Hanks。 Tom Hanks 真係歲月催人啊，真係都滄桑咗，但係我相信佢嗰個演技咧，就真係隨住年長咧、啊，越嚟越爐火純青嘅、啊、真係。咁我哋一間喂繼續請阿迪斯同阿小一同我哋留意下最新嘅頒獎情況，好冇？ 好啊，唔該曬迪斯 ，thank you，thank you， 唔該曬，拜拜。 号员工在家办公的时间延长。内地上个月通胀率创超过八年新高，上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上升 5.4%， 比预期高。国家统计局说，食品价格按年升 20.6%， 升幅扩大 3.2 个百分点，当中猪肉价格急升 1.16 倍，鲜菜价格升 17.1%， 非食品价格升 1.6%。至於上個月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 CPI 按年上升 1.5%， 升幅比前一個月擴大 0.1 個百分點。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正在举行，今届颁奖礼同去年一样无主持人，率先颁发的最佳男配角奖项由不比特凭从前有个荷里活夺得，是他首次获颁奥斯卡奖项。最佳女配角由婚姻故事的罗拿丹夺得，反斗奇兵四夺得最佳动画，南韩电影上流寄生族夺得最佳原著剧本。今届提名名单中 Joker 小丑夺得11项的提名，包括男主角祖坤冯力士和最佳电影、导演、改编剧本、原创配乐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朝早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95点，跌107点，总成交金额4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08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98.15，跌3.75；腾讯控股399.8，跌2.4；阿里巴巴213.8，跌1.6；盈富基金27.45，跌1；小米集团12.98，升1.4；阿里健康13.42，升1.34。中国平安91元，跌5毫；中芯国际17.48，升1.2；融创中国40.9，升1.1；信宇光学科技125.7，跌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021，瑞士法郎7.944，澳元5.208，加元5.844，新西兰元4.983，欧元8.5088。每百日元对港元7.0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778点，跌49点。港金现价报14,575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9.4美元，卖出1,56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观塘绕道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榕凤书纪念中心快线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公路啦，出翻去观塘咧，龙尾喺电话机楼喺欣怡花园啊，未到电话机楼噶，龙尾就欣怡花园噶。重复多次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榕凤书纪念中心对出快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出翻去观塘龙尾就喺欣怡花园对出。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红桃道去敬业街方向近日开源道一段挤塞，龙尾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九龙、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西九龙走廊南昌村方向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本年度最佳情人嘅得奖者系。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 我是超 B 啊， 我梗系揀我家姐啦，佢成日都指正我嘅错处，我而家先咁完美咋。 我就梗系揀我阿爸啦，因为佢每朝早都会叫我起身，所以我咪唔会迟到咯。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直播室又有桂花田曾志豪同埋我哋嘅荷里活洛杉矶特派员黄耀祖。 喂，镜头一转啦，我已经系去咗呢个炮台山啦，我落咗楼下排紧口罩啊，而家喺度。 系啊系啊。 仲有啊，今时今日。 点啊？咩环境啊？ 嗱，我而家个环境咧就系因为见嗱，我哋 home office 啫嘛，我见到大家都咁搏命想搵啲口罩嘅时候咧，咁我决定咧，不如喺我屋企附近嘅地方睇下有冇狗口罩卖紧啦。首先咧，我就会经过嗰啲咧，万平啊、屈仁子啊嗰啲咧，今日咧系冇人排队嘅出面，但系咧我行下嗰阵时咧，见到有一个大约我谂都有成40个人排紧喺间药房门口度排紧， 系 啦，前面个姐姐而家仲笑紧我添，咁样咧，跟住咧我就见到有人排队，就即刻问下前后。啲姐姐究竟排紧啲乜嘢咧？ 系，跟住佢就同你讲话啦。你个口罩俾人抢咗啦，真系，我哋再打翻俾佢。 揿咗个。 系啊系啊，我哋再打翻俾阿祖嗱。因为咧，我哋再同啲听众交代一下咧。咁由于而家疫情嘅问题咧，咁我哋希望咧尽量有呢个人流管制啊。咁我哋而家直播室里边咧就尽量希望咧人少啲啦。咁而家我哋直播室咧就有两个主持喺度，系啦。咁阿祖咧，而家就出咗去外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好，阿祖你买口罩仲要买到揿色部机啊你吓。 我揿熄咗部机，我想问我去到边度？头先我系讲到边噶？ 你去到炮台山揿熄咗。 你话有个姐姐喺度笑紧你。 系啊，有个姐姐笑紧我，就因为而家我见到咧有大约50个人排紧队啦，就喺个药房门口。佢哋今日有口罩卖，个价钱咧就系180蚊，有50个。 哦 ，OK 喎。 188.50 仲 OK？ 系啊， 平过之前啦，已经叫回落咗咯。 咁我应唔应该排啊？咁而家 你唔应该排咯， 都系唔应该嘅。 你梗系唔应该啦，你咪助长咗佢。 佢只系回落咗啫，但仍然唔系一个合理价嚟嘅，只能够咁讲。 188.50真系好唔合理咩？平时系几多钱噶？ 嗱，我而家帮你除一除，188.50，三个六银纸，喂，唔算贵啦，三个六银钱一个啊，真系唔贵啦，梗系啦，冇而家即系嗱，正常我哋可能成日话咩100一盒啊嗰啲咧，即系好少噶啦，而家180真系唔算贵啦，已经。 平时唔系讲紧话50，即系50-60一盒啊，60-70一盒咁样嘅咩？ 平时啊嘛， 你有得讲平时啊？ 系啊，我真系唔系话佢应该贵。咦喂，唔得喎，阿祖，阿祖可能太惯啦。 佢好紧张咧，佢喺度即系好 high 到电话好埋啊吓。 系啊，嗱，头先我哋同你换一换算啦，180.50咧就真系3.6元一个。咁你话系咪真系贵咗咧？如果你话同平时相比咧，你可能话你2.几就已经买到一个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而家用非常时期，仲要系咧。今日啊，大家喺度话价格管制咧，系讲紧最夸张嗰啲，系讲紧话1,000+一盒口罩啊嘛，系啊，咁所以阿祖如果见到180有50咧，嗱，我用翻我上个礼拜五，我咪话我去旺角嘅时候咧，我见到嗰个境况咧，98.3啊。咁、你话俾我听啦，边个平边个贵啊？ 咁啊，当然 98.3，阿祖呢度180有50个、 啊。但系明明啊，政府啊同埋好多机构啊都系话唔该大家攞翻嗰个叫做 呢个唔算冇良心、啊，真系我认真、啊，180呢个唔算冇良心、 啊。OK， 好，咁点啊？阿祖而家你嘅情况？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咩先？佢嗰个口罩咧，你睇唔睇到佢嗰啲来源啊？系咪真系有包装，定系咧佢全部 pack 咗落密实袋先？ 嗱，係 pack 咗落密實袋 嘅，咁唔好制。 我係有啲擔心， 唔好制。 我想話俾你知，頭先我話我前面有50人咧，時間一轉啊，講緊爭幾分鐘啫嘛，我後面已經多咗30人排隊啦。 梗係啦， 你一經呼籲啊，已經即刻走，個個走去啦。 係啊， 同埋有隊就排。 同埋因為呢個價碼咧，老老實實係真係唔係貴嘅。不過我覺得唯一咧就真係可疑，就因為佢用密實袋嚟包裝咧，咁即係佢唔係即係睇到係原裝齊盒嗰啲樣咯。 喂，但係明明話講緊180一盒50啊嘛，點解係散嘅咧？又 唔係啊？佢係散裝，即係攞個透明膠袋入住咁樣。 係啊。 但系咧， okay. 我本身其实今日有个 mission 嘅，我有个任务，我觉得咧，我 home office 啊嘛，咁多听众们咧就冇口罩。我哋上个礼拜五，我哋同我哋嘅听众封烟嗰阵时，有一个大肚5个月嘅 Sarah 咧，佢都冇 啊，系啊，你记得啊嗬？ 想可以用住呢个时间咧，排到啲口罩咧，可以送俾我哋嘅听众。喂，话晒三公主都有几千个送啦，系咪？ 系啊，但系人哋嗰啲有特色嘅，有用过嘅痕迹 啦，咁样有甩啦，有松过。 我哋排到去药房噶啦，咁我而家应唔应该要排咧？ 嗱，咁样啦，如果你真系排。嘅话咧，你买嘅时候，你问埋佢，喂，呢口罩边度嚟噶？用过未噶？咁样咯， 用过未实会话未用过嘅。 咁我哋去街市买橙都问佢甜唔甜噶嘛？ 即系咧， 我好紧张，我好惊，我会唔会俾人闹噶？ 唔会，你话可唔可以俾你望下个口罩咩样先？ 唔系，因为我嗰次见过嘅嗰啲市民咧去药房排咧98.3嘅时候咧，佢都会照问嘅。佢话呢啲口罩系点噶？系即系简单啲、 okay, okay. ， 即系咩料嚟噶？咁样咯。 系啦，即系都要諮詢下問噶嘛，即系唔系话懷疑啊，但系都我作為一個消費者都可以知道係咪？ 係啊，但係如果佢 見到呢度而家有4方8面嘅人咧跑緊嚟排隊，我已經見唔到龍尾喺邊啦。 係 啊，咁快手啊！咁啊，即係話你係真係好早發現到咯，因為你排嗰時有40啦嘛。 係啊， 其實我想話俾你知，我諗我係咁啱得咁巧嘅啫。 係， 所以咧，我都唔知道究竟實際情況係點，但我差唔多到噶啦。我哋趕住單新聞先啦，不如。 梗係好啦，嗱，我哋咧 就去睇下。 係啦，一路等跟佢去排口罩嘅时候咧，咁我哋而家就 买完之后我哋再拨翻你嘅电话好唔好？ 唔系，佢继续一路排，一齐倾啊！ 哦、 即系话佢而家唔使再现场直播佢嗰个口罩事件，系、 哦、 啦、 okay, okay, 喂，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其实当然好多人打开新闻咧，最惊嗰样咧就系打边炉咧，就话一家10口都中咗招啦，大家就好惊。 惊啊！呢个真系 系啊！咁然后仲要将佢楞埋咧，就系早几日啊，大家见到嗰个新名词啊嘛，气溶胶吓、你真系即刻谂到就系一系就喷发胶，一系就热溶胶。咩嚟噶咁样？ 系啊，咩叫气溶胶咧？咁 系啊，咁而家咧嗱，啲人就话啦，究竟系咪因为咧打边炉？就話咧嗰啲蒸汽咧，就令到嗰啲病菌咧就又霧化啦，又更加喺嗰個空氣裏面就傳播啦， 飄到好遠啦咁樣。 係啦，咁所以就令到嗰10口都即係中招咧咁樣。咁如果今日大家有睇報紙咧，你就發現嗰個叫做壁壘分明嘅即係陣營咧，真係都～ 好唔同嘅，有啲传染病嗰啲医生咧，佢就会话咧，佢觉得系相关嘅，佢、话一定系同呢个即系雾化有关噶啦咁样。但有啲嗰啲医生就话啦，我谂就好难证实啦，纯粹系大家坐得近。 唔系啊， 即系你知打边炉系好近噶嘛？ 你唔好话而家肺炎啦，譬如有时啊，喺屋企啊，如果有其中一个人病嘅话，喂，唔该要公筷， 系啊， 我哋你知大家都系咁样，即系插筷子落去撩嘢噶嘛、啊，除非大家真系好守规矩，如果唔系唔多唔少都沾染到人哋嘅口水，讲紧口水系会传染噶嘛， 冇错。 咁所以其实打边炉点会唔中伏啫？我觉得系咁咯，系咪啊？ 同埋我睇嗰单新闻嗰阵时咧，我第一样嘢我系谂唔明嘅，因为如果佢哋当中咧有两个朋友。有兩個親戚咧，之前係喺內地嗰度嚟香港嘅話咧，點解仲會揀一個咁高危嘅活動一齊去做咧？係咪？ 唔係因為你睇翻日期咧，嗱，我哋而家咧真係要福爾摩斯咁樣咧，佢哋係話喺嗰個年初二啊，即係咧一月廿六號嘅時候，係啊嗱，咁點解我覺得 初二都係講緊廿六號嘅時候啦，係咪？一月廿六號 係啊嗱，初二即係咩日子咧？我諗翻自己咧，我都話我對上一次嘅家庭聚會咧就年初一之後。就唔敢再喐啦。但系本身咧年初二咧真系嘅，本来仲有活动嘅，只不过咧我嗰日我咁啱咩咧，我自己唔舒服，咁我就话我唔出去啦咁样。咁但系嗰时都未系惊疫情噶。 系啊系啊。 咁你话佢哋喺年初二嘅时候有冇已经警惕到咧？就系话有内地人就唔好即系聚埋一齐咧。 好啦，到我啦，我想问下哥哥你好啊，我想嚟买口罩噶，我想问下呢一个系边度出产噶？印尼嚟嘅，但系冇一盒栽住咁样噶，冇噶。咁呢个咧，呢、這个系咩嚟噶？呢、這个边个好啲啊？咁样，韩国好啲几多钱啊？韩国150蚊五只，好啦，咁我要五只啦，咁样唔该你，我成功买到口罩啊！由于时间嘅关系，你哋听唔听到啊？ 我听到啊，嗱，争几远？ 韩国同埋印尼出产啊， 所以头先我第一时间就问系边树嚟嘅咁样。 呢、這个就韩国，佢有独诶一个大嘅包装咁样嘅。 我想话有十倍价钱争咗，因为150蚊韩国嗰个得五个，咁佢即系30蚊一个。咁但系如果你买印尼嗰个咧，就180蚊 五个，我买咗呢一个。 哇！ 我见到有好多人望住，呢个150蚊五个，哥哥你系咪想买呢个啊？哦，系。韩国系点嘅，姐姐？我想问下。 韩国系。 哦，系啊，姐姐话我买一盒渣，我只系买一盒，我点解？ 咩话？ 即系话点解会买咁少啊？ 系啊，因为佢话咧，佢话韩国嗰只咧，佢写住 KF94 嘅。 系啊。 就系佢话诶，而家我就买咗五个150蚊五个，跟住咧而家嗰条龙我已经出咗嚟铺头之后咧，系完全见唔到龙尾嘅。 系啊。 咩年龄嘅人都喺度排紧队嘅，但起码我买到五个啊，所以我哋就将呢五个咧。送俾有需要嘅听众啦，好唔好？ 好，嗱，我话俾你听啦，呢150蚊五个咧，都唔算最贵啦，因为咧呢一款咧就系嗰阵时我话我老婆咧喺年初一订嘅时候咧，两个六一个。 嗯。 两个六一个， 哇，升价咁多、啊！ 后来咧，后来 系30蚊一个喎、啊，买 唔使惊，唔使惊。我话你听，后来咧，我有亲戚咧，直情佢人飞咗韩国，即系仲未有咩出入境限制嘅时候咧，佢飞咗韩国，佢买咧又系买翻呢个型号嘅口罩咧。嗰阵时佢报价俾我听咧，已经系18蚊一个。已经变咗18蚊一个。后来咧，我哋有听众咧，嗰阵时有打上嚟，好似系中女同我哋讲咧，就话佢喺零售铺头，即系好似而家你呢地方咁样买咧，又系呢个型号，佢卖38蚊一个。 嗯， 你而家只系卖30蚊一个，你回咗少少啦，你算系高位回落咗，都唔知有冇唔知5%定咩，我都唔识计。总之你又回落少少啦， 有38蚊，你而家30蚊一个。 系啊， 所以变咗咧，其实头先会喺门口咧，其他排紧队嗰啲朋友咧，佢都会同我讲就话，你点会买一盒咁少啊？你要买多啲。但我有冇问到嗰个咧，药房个哥哥咧，有冇话限买几多盒咯？ 哎呀，系啊， 佢未必有限 嘅话，可能系限住咁。但系点都好啦，我奉献咗我第一次排队买口罩。 但你好好快、 啊，你好快、 啊， 真系、啊、早啦！你搭几去到排队噶？系咪11点啊？ 头先我大约11:05嚟到呢一间铺头。 系咯，你15分钟已经完成赛事啦。 系啊，同埋我见到咧，佢个货源咧都唔少嘅，变咗咧嗰条队咧，虽然咧排队嘅人系好长，但系咧大家咧 keep 住都系继续向前行嘅，有得咁样咯。 哦，所以你有冇目测到咧，多唔多人咧买佢嗰个咧，即系一百？ 80蚊50个嗰只口罩啊，目目差到啊！ 如果我睇嘅时候咧，嗰、那个系多啲人买的， 因为边系平好多啊！ 因为平好多，你计紧3.6一个同30蚊一个， 系 啊，同埋嗰两多嘛，180蚊50个讲紧， 系啊，同埋、啊嗯、你望落去嗰个印尼口罩咧，其实系咪都同我哋普通嗰啲差唔多样 嘅 啫嘛？ 似嘅， 系咯、 啊，感觉系安全冇黄金金啊， 系 唔即系，但系佢就话印尼嚟咯，咁我唯有就信佢，但系嗰个就冇买，就买咗。呢、 這 个韩国 嘅咯，系啊，系啊，其实可能对好多人嚟讲咧，即系每个地方咧都有佢嘅卫生部门嘅，咁照计就应该学你话斋，每个地方嘅口罩都应该系可靠嘅。 咁嚟自嘅地方都制造等等嘢都有价钱唔同嘅。喂，今日真唔该晒阿祖祖先，嗱，因为我哋要去呢个叫做奥斯卡， 系啊，一阵再同你倾， 一阵再同你倾下，拜拜， 拜拜。好啦，头先我哋有只歌咧未听晒嘅，听埋嗰一半佢先。阿明哥又要再出场啦。 清风吹飘雪，渐厚，鞋踏破路湿透。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月柳，曾独对冰消瘦。世间轻飘送，浪云，人独无恋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生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 二台奥斯卡直击，阿奥、阿摄、迪斯为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好啦好啦，又翻到嚟我哋奥斯卡嘅现场啦。 系 啊， 今日比较忙吓。Hello， 阿摄， 你好你好，系啊。 即刻要讲讲， 好啊。 啱啱新鲜出炉颁奖嘅。最佳國際電影，亦都係之前嘅最佳外語片啦。得獎者就係韓國嘅《上流記》。 耶！ 都估到佢真係好大熱，好大熱啦。 係喎，攞兩個獎咯。如果而家咁計係嘛？ 係啊，就啱啱就之前咧就攞咗呢一個嘅最佳原創劇本啦。咁啊，啱啱咧就得到呢個嘅最佳外語片啦。 係 係啦，咁啊，之前金球獎亦都攞咗啦。 冇錯， 成日金鐘女獎亦都得獎嘅。 係 要講一講。最佳電影呢在之前呢一個流出了一個叫做 fans 心水的名單呢， 是 是，其實他們是覺得《上流記》生族可以拿最佳電影的。 哇， 這麼厲害， 那要打贏足球的喔、 啊、很難說。過去十年呢，有其中有七套戲呢，如果他曾經在奧斯卡拿了最佳原創劇本或者改編劇本獎的話呢，有七套話可以拿到十年，有七年他都可以拿到最佳電影的，所以他們有機會的。 真系喎，嗬！真系可以到好大熱喎、 啊！即系我哋梗系会即刻冲出嚟就话哇，亞洲之光，睇有冇机会领到啦！咁样真系，嗱，我哋拭目以待啊！呢、這、一个即系最后嗰啲压轴大奖嚟嘅会系。 嗯，咁啱啱導演啦，洪俊豪啦，咁亦都係叫曬一眾嘅演員咧起身啦，接受全場嘅鼓掌嘅。 係係，所以我哋喺而家個奧斯卡門嗰、那個即係大舞台嗰度咧，見到好多亞洲面孔咧，係 啊，就企曬喺度，佢哋會唔會上埋嚟咧？我見到佢而家手指指咁樣啊！ 冇，系咪啱啱就叫大家俾掌声佢哋？ 都系俾掌声佢哋，系啦。咁佢有一个翻译喺隔篱嘅， 可能留翻一阵间，最大嗰个奖先一齐冲上。 可能 系啊，但系你讲真啦，你话就算嚟到而家呢个阶段咧，都已经系即系好大嘅突破嚟噶啦。即系你话亚洲电影而家，我觉得呢个都攞到咁多肯定啦，已经吓。好啦，咁头先系你继续讲。 啊，頭先咧就播呢、這、一個翻呢個最佳外語片之前咧，咁就播咗一段咧剪輯咗一啲好多嘅一啲好出名嘅外語片嘅。 係， 我立到眼，我係見到《花樣年華》嘅張曼玉幕係出現咗嘅。 係， 就留意到啦。 係， 咁啊，其他講翻其他嘅獎項啦。咁啊，最佳剪接咧就由《極速傳奇》《福特決戰》《法拉利》就攞到啦。 嗯， 係啦。咁然後咧呢一個嘅最佳視覺效果獎咧就係1917《極戰救兵》嘅。 係，因為佢最勁嗰個就一鏡到底咧。即是说那个超长镜头那个长距离运用呢真是吓死你的真是。 是啊没错。咁另外啦最佳化妆及发型设计呢就是这个的包扎星丑闻呢套是得到的。咁啊获奖的呢就是日本好著名的一个的化妆和发型设计师啦。 嗯。 Kazuhiro, 咁样他就上台的时候亦都多谢啦。候选女主角查理斯花朗咁同时佢亦都系制作人嚟嘅。 系。 咁另外有两个表演呢亦都要同大家讲一讲嘅。咁入围最佳原创歌曲嘅电影 Harris 嘅嗰首歌 Stand Up 啦。咁头先呢就系詹菲亚·艾利佛呢就表演。哇好震撼啊呢一个表演。 系真系。 系啦。开头呢就系个舞台全黑色嘅。有佢自己喺度唱啦。佢穿到成身金色连身裙，佢就好似个小金人嘅奖状。 OK， 净系个奖咁样走出嚟啊。 系啦，慢慢唱下唱下时候咧，后边咧就有好多黑人嘅歌舞表演者逐个逐个行出嚟同佢大合唱，然后本身全场黑色，慢慢个舞台咧就变成一个太阳旭日喺大地升起，个感觉好似寓意住咧嗰阵时就解除黑人奴隶制度，一众黑人见到曙光可以喺美国呢一个地方得到公平嘅待遇嘅感觉咁样。 嗯，哇，佢嗰、那个即系政治意味都非常之浓厚啊！而家我哋见到直播咧，就好似 Elton John 喺嗰度表演紧，系嘛？ 系啦，冇错啦，咁就表演佢嘅最佳嘅原创歌曲啦，系啦， 系 呢一个嘅 Love Me Again 嘅摇滚太空人嘅歌嚟。 哦，摇滚太空人 Rockman 嗰个， 我哋一阵间可以播嚟听。 系一阵间可以播下，系啊。 头先有一个几得意嘅就系咧，翻呢一个最佳视觉后座奖嘅时候咧，咁就詹士哥顿啦，同埋呢一个嘅尼宝卫逊啦，咁佢哋两个咧就系 cast 呢套戏嘅演员嚟嘅。 系啊，着晒猫咁上嚟系嘛 ？cast 被誉为咧就系过去嗰一年嘅其中一套烂片啦。 系话咧。 系啊，咁佢哋两个就真系着咗猫嘅衫上嚟啦，跟住佢哋就讲咗一句：冇嘢比我哋作为 cast 嘅演员翻呢个最佳视觉效果奖最有说服力啦。 系啊，多谢晒先，阿摄吓，我哋跟住再同你倾过。而家我哋听住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成员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仪说，市面防疫物品需求大，但现有的储备商品条例不适用，政府正是研究订立紧急法例管制口罩等防疫物品的入口、分销和零售，规定不准抬价，但需要考虑如何执法和人手问题，期望几个星期内完成。另外，對於醫管局員工陣線上星期發起罷工，葉劉淑儀說接獲港島東醫院聯網的長者投訴，說罷工影響覆診和攞藥等的服務。如果有市民癌症治療或者是新生嬰兒深切治療服務受阻礙，新民黨將會研究為他們向工會民事索償。對於護士協會聽日召開大會討論是不是接力罷工，葉劉淑儀說，雖然基本法保障市民有罷工權利，但不是絕對，在緊急情況下會受到限制，如果協會決定發起罷工，相信將會有受影響的人向法庭申請禁制令，新民黨正是研究有關法律問題。本港昨日新增10宗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个案，其中9名患者曾经一起打边炉和烧烤。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说，打边炉本身是高危活动，聚集人群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大部分已知的气雾传播在医疗程序发生，而火锅会不断制造热气和气流，飞沫水点蒸发之后，因为热力有机会飘得更远，房内的冷气或者风扇都有助传播。他又说，打边炉的时候会有近距离接触，亦都有机会透过飞沫或者是接触传播。另外，曾其恩话，冲刺亦都会产生气雾，冲刺的时候要盖上翅板。 北京进一步严格封闭管理小区，当局发出十条通告，关闭文体活动室、娱乐室等的公共场所，小区内装修、装饰等的工程一律停止，居民必须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当局亦都要求，如果返回北京前的14日内离开疫区，或者曾经接触疫情爆发地区的人士，要接受医学观察或者是家居观察。新型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要由各区负责集中隔离。所有返回北京的人士需要向所住的社区报告健康情况，登记个人资料。通告又话，各小区出入口要设置检查点，住户同车辆凭证件出入，速递或者外卖员只可以到小区指定区域，由客户自行领取货物或者是食物。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正在举行，毕比特凭从前有个荷里活夺得最佳男配角，是他首次获颁奥斯卡奖项。电影同时赢得最佳制作设计，最佳女配角由婚姻故事的罗拿丹夺得。南韩电影《上流寄生族》夺得最佳原著剧本，《反斗奇兵四》夺得最佳动画长片，《1917逆战救兵》分别夺得最佳摄影、最佳混音和最佳视觉效果奖。最佳纪录长片由美国工厂夺得，电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夫妇成立的制片公司首部作品，讲述中国汽车玻璃制造商到美国投资的故事。奥巴马在社交网站发文祝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朝早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92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56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88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9蚊，跌3.4；美团点评97.8，跌4.1；阿里巴巴213蚊，跌2.4；盈富基金27.4，跌1.5；小米集团12.74，跌1；中国平安90.3，跌1.2；阿里健康13.22，升1.14；中芯国际17.12，跌2.4；融创中国40.6，升8；建设银行6.25，跌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82，瑞士法郎0.978，澳元0.67，加元1.33，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6.992，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095。日经平均指数报23,738点，跌89点。港金现价报14,54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0.09美元，卖出1,570.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观塘绕道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跟住融凤书纪念谷中心咧，路面障碍物啊就已经移离咗啦。咁但系一带咧都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啊。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啊，跟住融凤书纪念中心咧，快线嘅路面障碍物啱啱移离咗啦。咁而一带有车龙噶，排到去翠屏南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九龙、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和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和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以被判监3个月和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情人节快乐啊，超 B Alex。 Alex 啊，我个 friend 咧喺外国寄咗啲新零食嚟啊，食咗会好 high 噶，请啲你哋试下啊。 咩糖嚟噶？张包装纸有大麻叶嘅图案嘅，仲写住 THC 添。 唔好上当啊！呢粒糖咧含有四氢大麻酚，亦即系 THC 啊，系大麻嘅其中一种成分嚟噶。 吓、啊！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嘅产品都系受到危险药物条例嘅管制噶、 啊。系啊，非法管有或者系吸食危险药物，最高刑罚系监禁7年同埋罚款100万元啊！大麻系毒品，你哋千祈唔好掂啊！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嘅情人节。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吧。 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我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 嚟啦个音乐啊！ 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各位听众，好不容易又嚟到星期一啦。啊，想问一下各位男听众，如果你的女朋友又或者你的老婆有一位男闺蜜，你又接不接受到呢？啊，又问埋啦，是我们都要问回两边的嘛。各位女听众，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老公有位称兄道弟，好多时都是称兄道弟的兄弟，不过他并不是你的他的兄弟，而是一个女人的话，他们还会细声讲大声笑，你老公讲头半句他已经立刻接到下半句，你又介不介意呢？其实很多时他们分分钟识佢，即系佢哋嘅关系，识佢内个同你嘅噃。嗱，今日广播道人妻信箱，我哋一于倾下，喂，你接唔接受到你嘅另一半系异性嘅知己呢？嗬？ 喂，老公啊，你喺咪度啊，老公？ 喺度啊！ 哎呀，老公啊！你做咩仲未翻嘅？仲要同你倾电话？ 你sorry 啊，老婆，我仲咧同阿 Mary 倾紧偈啊！我夜啲先翻，你瞓先啦，你。 哼，又系呢个 Mary， 佢就系我老公嘅老死。不过佢系个女人嚟嘅，都叫得 Mary 啦。仲要系 OK 靓同正嘅，我都唔能够否认。仲要我老公咧系。我都是超啱嘴型，真的啊，老公啊，老公， 乜嘢啊？点啊，老婆？ 你哋有倾偈啊？有咁多嘢倾嘅咩吓？ 黐线嘅咩？ 有咩要讲黐线啊？做咩话我黐线啊？ 咁我唔係老婆，我同 Mary 倾緊偈，我话佢咋嘛。 你哋倾乜嘢倾到咁开心呢吓？喂，你係咪饮緊酒啊？你哋係咪饮緊酒啊？ 喂老婆，我唔讲住啦，你瞓先啦，我夜啲返啦。 喂等阵，你唔好諗住收线啊，我话俾你听啊，我唔舒服啊，我姨妈探我啊，你返嚟陪我。 咩啊？你冇样望，你姨妈几日之前先嚟完啫喎。我出嚟嗰阵时你 OK 㗎老婆。 佢挂住我而家返嚟探我得唔得？而家你返唔返嚟啊？ 老婆，你呷醋啊？ 我梗系唔系啦。 喂，老婆，喂，我同阿 Mary 真系 buddy 嚟噶咋？我读中学就识 Mary 咯，嗰阵时我都未识你添。我哋呢廿几年啦，都系 best friend 嚟噶，你知噶？ 你虾我唔识英文啊？Bloody 就 Mary 啫嘛，边有 Buddy Mary 噶？你仲笑喎、 啊？ 我其实我一直都系好大方嘅，不过呢，我都系个女人嚟噶嘛，我都有空虚寂寞同埋冷嘅感觉噶，我呷醋都好正常。你系咪咁同我讲嘢啊？ 我讲笑啫，老婆。 我呷醋都，你而家又同边个笑啊？ 同你笑咯。 你系咪真系同我笑噶？ 系啊。 有时你明唔明啊？我觉得咧，我了解你好似都唔够阿 Mary 了解你多啲嘅。我真系我信你哋噶，不过我又会问自己、哦，咁究竟系唔系我太天真咧？系咪我唔应该咁样怀疑你哋咧？ 嗱，总之，老婆你听我讲。Mary 咧系我朋友嚟嘅啫，而你系我老婆嚟噶，所以你唔使担心噶。 我唔知道啊，系咁啊，你 就系、是、咁啊，个老婆就收咗线啦，个老公我企咗喺度。有人啊，对于另一半咧有异性知己嘅态度系。啊，唔担心嘅，不过会介意咯。哎，都有人系会咁嘅。我信我另一半噶，不过我唔信佢个 friend 啫嘛。究竟系男女之间嘅关系系咪真系吓、啊、可以清兄道弟、纯友谊嘅咧吓？听只歌翻嚟之后，我哋翻嚟再倾下。你隔篱嗰个异性，你接受唔接受到个知己朋友咧吓？ 也许总有他人懂得爱惜我，然后往后多年爱若是结果，你与他会携手衷心庆祝我，无奈只是好朋友问我，若是让我许愿，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可心死再算。开心心的歌唱，来吹熄烛光的漂亮，并未能叫你爱我本是太平常，我不应该惆怅。也许总有他人懂得爱惜我，然后往后多年爱若是结果，你与他会携手衷心庆祝我，无奈只是好朋友问我，只愿在你左右。 是咯，好朋友好到去到后来会唔会变咗咁样嘅呢？好朋友啊，黄耀祖特派员都喺度啦。 是，我都喺度。 是咯。 我知道祖祖呢，佢个好朋友，佢个知己，好 best friend 嗰个系一个吓，系一个女仔嚟㗎喎吓。 咁点啊？ 系咪啊？ 系咯。 唔系。 嗱，我覺得有趣嘅，我見過我隔離嗰個呷醋嘅， 當 我見到同其他嘅朋友一齊嗰陣時，佢都有陣時都會諗嘅，點解你哋兩個可以咁好傾咧？ 攬頭攬計喎，可以。 佢有啲嘴臉咧，你會見到，即係我同佢講，譬如我會同佢講，我同邊個食飯啊？嗱，如果我同話，我同阿豪仔阿曉食飯冇嘢嘅喎，但我知道某一兩個咧，我會話我同佢食飯啊， 佢就會秒嘴啦。 我秒嘴噶。 我哋係咪有啲失敗啊？即係。 你哋兩個冇， 即係我製造唔到呢種威脅出嚟，真係特別阿田真係都已經要搏命啦，五十肩都著埋出嚟，都冇嗰種效果。 阿田嘅搏命係另外一個嘅，即係佢覺得嚇、你夠膽同佢做朋友啊？ 係咁你點解釋俾你個 partner 聽先？ 我覺得有趣，即係我第一樣嘢我就會，即係我開頭 observe 到佢觀察到佢呢一樣嘢嘅時候咧，我都唔係好信，因為你嗰、我嗰個朋友你都識㗎，點解你會擔心啫？平時都會一齊出嚟玩㗎啦。後屘我就發覺，咦，佢啲嘴臉係唔一樣嘅。我有試過問佢嘅，我就問佢，我話做咩你唔中意我哋咁樣出去食飯？跟住佢就話冇嘢。唔系啊 ，OK 啊，你咪出去食饭咯。 哦，即系表面上系话冇嘢，但系其实暗底就样子话咗俾你听，我系唔系好中意噶啦咁样。 系啦，咁我会做一啲嘢嘅，即系我会觉得咁呷醋呢一啲咧系人嘅，即系基本会有嘅本能嚟噶嘛，系咪先？ 系。 咁即系去到嗰啲位置嘅时候咧，譬如我同嗰班嘅朋友出去食饭，佢会容易啲呷醋嘅话咧、我就会 keep 住可能会 send 啲相俾佢啊，或者会 send 多两个 message 俾佢、啊。 咪仲衰咯， 就可以令到佢可以放心啲，即系。 点解可以放心？我唔系好明。 无私显见私，你做咩平时唔 send 呢啲相俾我，而家先 send 咧？ 点解同阿田喺屋企打牌，你又唔 send 过嚟咧？ 咪就系咯。 你哋兩個真係好似想我分手咁， 係喎、我哋想煮重你米啫，係咯，唔係啱數嘅，因為咧、即係佢唔愛你就唔妒忌啦，我冇妒忌也算愛你嘛，係咪？ 頭先嗰啲內容淨講埋咧，我唔係唔信你，不過真係可能唔信你個 friend 啦。第一呢、這個啦，另一個就係話，喂，其實都唔使去到咁盡，即係我知你 friend， 我知你識得耐過我同你，即係分鐘嗰個 best friend 係識得耐過嗰個情侶噶嘛。咁但係問題係你。唔使咁 close 咯，即系因为你真系一个异性，大家应该保持距离。 咁不如我哋一齐讨论下咧，何谓 close 嘅定义啊？即系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理解噶嘛。 你可以咁讲， 我哋要首先问下咧，嗰条底线应该咧立到上个颈樽领咁高嘅。 系啦， 如果阿华同一个佢嘅朋友，嗱，佢识得早过你嘅，好耐嘅朋友嚟嘅， 系， 即系佢哋会系好似两个都好似好 man 男人咁样噶啦，佢哋会搭膊头嘅，你接唔接受到啊？ 唔接受。 搭膊头接受唔到，但你知冇嘢嘅，人哋都有老公嘅、 又如何啊？ 佢揽腰就接受到啦， 唔得，唔可以有身体接触。 哦，身体接触都唔得。 咁两个人出去食饭得唔得啊？田， 可以啦啩。 都睇下你几个频密度啦。 我估阿田系咁样嘅。如果两个人约去茶楼食饭冇问题，如果两个人约去咧西餐厅就唔得嘅， 食普菲都可以。 系啦，食普菲都可以嘅。如果个西餐厅咧系楼下伙计攞支笔摄喺个耳仔度嗰啲西餐厅都可以嘅。哇！但如果咧中间点支蜡烛啊，或者暗到咧睇唔到手机嗰啲咧，情调太过好嗰啲咧，都唔得嘅。 你食上海嘢都得， 系啦，食上海嘢都得，食意大利餐就唔得啦。 系啦， 你信唔信啊？有咁嘅分别啦。 我觉得 系云吞面可以嘅，食意大利云吞面就唔得啦。 系啦， 哎呀，即系 食饭可以嘅，食意大利饭嗰啲都唔得。 系啦，应该就系嗰个好大嘅分别啦。 唔系有时女性，我认真，我系会我会介意嘅。 嗯， 会噶。我就冇乜咁嘅机会啊，真系。如果系嘅话咧、但我都会觉得避忌咧，就系、是、如果我系唔知点解，可能因缘际会咧，竟然咁啱只系同一个女嘅朋友出去食饭咧，就算佢识到咧。咁如果免得过就唔使话俾佢听咯。 哦，即系佢会选择唔费事烦， 即系唔使特登同佢讲话。喂，我今日同阿 Mary 出咗去饮嘢，哇，倾过两个几钟头添啊，咁样即系何苦咧？系咪？ 但你有冇谂过一样嘢？如果佢发现吓、原来你最终系同 Mary 出去食饭噶，你会死得好彻底噶喎，咁样会。 我都唔会嘅。 唔系，咁你嗰啲功夫，你功夫会做得好足咯，应该 系咯， 系咯， 系啊。 你知佢演技生涯几咁丰富噶啦，系咪先？ 我又冇乜。 同埋佢嗱，其实咧，阿豪仔已经攞咗佢嘅病情咧做掩护噶啦， 系咩？ 咁所以。佢就唔使擔心嘅。 我咩病情呢 你從來都有任何病情噶嘛，係咪先？就算你好人好者，你都話：我去整骨啊，咁樣係咪啊？ 哦，都可以 嘅。都可以攝咗個兩個鐘頭啦嘛。 係啊，咪但我都覺得咧，如果你話可以，你隔離個伴侶咧有適當嘅呢啲所謂妒忌或者問咧，嗱，因為兩個極端嚟嘅。如果咧你話你乜嘢都即係辣到上心口咧，咁固然啦，你就會覺得嗰個人係勁呷醋啦。但係調轉，如果佢對你所有嘢都不聞不問咧，美其名。 系啦， 另外一个嘅惊啊， 系啦，即系嗱，美其名 紧张咯， 系啦，美其名就系佢好信你，咁但系如果有一种情况嘅就系是但啦，话知你同边个啫，系我好似好信你，但我都唔介意嘅，你几夜出门口，几夜翻嚟，佢都冇乜所谓嘅， 咁呢个已经系夫妻上面感情嘅问题啊，呢个另一个题目啦，但系问题你明 唔 明？ 唔系啊，喂，如果你话我以信任你为名啊，系啊，譬如我就算见到阿祖同埋你谂一揽头揽颈咧，跟住就话老公你唔介意啊嘛，我冇咁介意，我好信你。嗱，嗰下究竟你系咪真系觉得真系好啦？佢信我哋话，喂，佢唔紧张我嘅， 唔系咁。喂，咁人哋信你，你又質疑人哋信你，咁咪好奇怪咯？ 唔係嘅，有啲唔同嘅。 嗱，我就係我頭先有一個忌諱，就係話你有啲女仔，佢真係比較唔在意嘅，真係中意攬頭攬頸， 鬼妹仔， 即係啦嗰啲咁樣成挨曬挨曬，笨生笨細咧，佢真係覺得冇嘢嘅喎。咁係 best friend 嚟喎，真係兄弟嘅喎，咁樣咁點咧？係咪先？ 你會眼火爆咯，係咪？因為我覺得有一點咧，因為其實我睇咗呢個報道嘅時候咧，其中有一點我覺得幾有趣嘅，佢係做咗一個嘅研究嘅，佢有做咗個調查問唔同嘅朋友嘅，有兩類嘅朋友咧，佢哋好多時候都會有呢一種嘅諗法嘅，一個咧就會話我係信我另一半嘅，但我唔信佢個 friend。 哦，係 呢類嘅例子係咪都會多咧？咁樣 我咪就係話呢個係一個問題咯，因為嗰啲女仔你知。譬如你真系你明唔明啊？能够揾到一个真系全程都了解，学你话佢话斋，我讲第一句，佢已经知道我第二句啊！你话几咁投入啊？系咪先呢个人？ 系，所以咧，仲有一样系 几咁配合咧？ 仲有一样咧，就系如果你自己作为嗰个伴侣咧，你应该要醒水嘅。即系譬如咧，如果你去到你老婆或者你喺你老公面前咧，有啲好好嘅异性朋友咧，你都应该表现出咧。就是有少少收斂，即係千祈唔好咧。譬如可能咧，你平時同佢玩咧，其實明明可能咧拍大髀都拍得出嘅。咁如果你個伴侶喺面前，咁你咪唔好拍大髀咯。真係你要 簡單嚟講， 係啊，收少少噶啦。 應該係要避係咪？ 同我覺得身體接觸同埋咧嗰啲言語上面嗰種調戲咧，因為有時你真係太熟啦，可能咧你會一輪嘴咁樣咧，哇由頭數到落腳咧，大家 係啊係啊係啊， 愛人插唔到嘴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喺你伴侶面前咧。我觉得都应该正常收敛少少。 有啲啊，可能玩到啊，话咦你系我的小三嚟噶嘛，咁样噶嘛，会即系嗰啲言语之间嘅调戏。 我成日听到我哋有个女主持调戏我哋个高层咧，话人哋系佢老公嚟噶，系咩？哎呀，女婿又有，老公又有啊，都唔知点算真系。系啊，真系。喂，但系又要讲一句咯，快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我哋好快又要同奥斯卡咧 say hello， 然后就要同黄耀祖呢一节又要讲拜拜咯。 系啊，我哋十二点先可以再见啦，阿祖祖，好嘛？ 系啦、 okay ， 好啦，拜拜， 拜拜。 系啦，因为咧，而家咧，我哋已经准备定咧呢个奥斯卡咧，因为而家咧其实已经有个大奖咧出现咗噶啦，出现咗噶啦。咁我哋留翻俾一阵间，我哋两位特派员咧同我哋就要交代一下。咁但系。话俾你听啦，上流寄生族嘅导演咧，又已经出咗嚟大舞台嗰度啦。同埋头先咧，我亦都见到，即系我最喜爱嘅，嗰位球员咧，佢嘅纪念嘅仪式咧，都有少少喺头先奥斯卡嘅颁奖舞台上面出现咗嘅。而家交翻个时间去奥斯卡嗰边嘅直播先吓。 二台奥斯卡直击，阿奥、阿摄、迪斯为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喂喂喂！即刻又要找我哋远线同事出嚟啦，迪斯。 Hello。 系啊，喂。 Hello， 曾志豪。 大奖出咗嚟咯，大奖之一、啊、真系。 哇！今晚咧嘅，我觉得系唯一一个真系 surprise 啊，就系最佳导演系由奉俊昊嘅《上流寄生族》咧 哦， 出到噶。 最佳导演啊！ 头先我所以就话佢哋又上咗台嗰度啦。哇！犀利喎，呢、這个已经系连下三元，同埋呢个咧仲要唔系普通技术奖，系大奖嚟噶啦，已经系。 剛才奉俊昊咧喺講得獎嘅感言嘅時候咧，佢話佢以為自己拎完呢一個最佳國際影片咧就可以鬆一鬆啊，唔會再上台拎獎噶啦。咁所以佢頭先係非常之驚喜啦。咁同埋頭先咧，佢都特別多謝啦其中一位入圍嘅導演就係、是、馬田史高西斯啊，因為係啦，佢話佢當年讀電影嘅時候，咁當然都有讀到佢嘅電影啦。咁嗰刻咧，其實都全場嘅演員嘉賓咧一齊起身啦，拍手致敬啊，向馬田史高西斯。哇！所以咧真係頭先嗰刻咧好～震撼啊！我頭先喺度一路睇直擊，我自己都叫咗出嚟啊！ 係啊， 我哋講演獎嘅時候，因為咧1917《逆戰救兵》咧本身嘅呼聲係最高嘅，咁係金球獎亦都拎到最佳導演啦。咁大家都可能就會覺得應該都係佢再下一城啊！咁估唔到咧，奉俊昊啊，就真係可以話係黑馬咧就跑出咗嘅。 係啊，嗱，佢打贏咗幾多對手咧？好快講一講咧、打贏咗足卡啦，打贏咗昆崙塔林天奴嘅《從此有個荷里活》啦，打贏咗頭先馬田史高西斯呢個愛爾蘭人啦，同埋1917《逆戰救》。 救兵，即系话佢系呢个含金量十足啊！今次佢呢个最佳导演， 佢对手好犀利啊！咁嘅的确，咁佢头先咧都好震撼啦。咁亦都讲咧，头先除咗颁呢个大奖最佳导演之外咧、有一 part 咧都一定要特登提一提啦，就系、有一 part 咧头先系向可以话系向女权致敬嘅、因为今年咧奥斯卡咧都有一个位咧俾人诟病，就系话好多女导演咧都唔能够入围呢个奥斯卡最佳导演，包括例如小妇人啦、别告诉他啦。咁其实都有啲人话啊，点解会咁样样嘅咧？咁头先有一个部分咧，喺颁最佳配乐嘅时候咧，就出现咗神奇女侠啦， 系啊，见到啊 ，Marvel 队长啦，就系呢Marvel 队长啦，同埋异形嘅女主角啦，铁哥尼韦花咧，咁佢三位咧就一齐颁奖。咁当中咧，佢哋亦都讲咗句咧，就系、All women 系。都 是 superhero 嚟嘅， 唔怪之。 All women， 头先我哋就净系见到画面冇听声，我就见到哇，即系两大叫做即系超级女英雄正同台啦，仲加埋咧，即系嗰个亦都系元祖级噶啦嘛，因为异形女主角咁样， 系、 系 啊，咁同埋头先佢哋咧，其实就一齐咧颁呢一个最佳配乐啦，咁亦都咧系可以就有一个啦女嘅指挥家咧，就一齐咧演奏出五套咧最佳配乐嘅嗰啲配乐出嚟，咁得奖嘅咧就系、Joker 小丑啊，咁 Joker 咧、其实咧总共有11项提名，今晚终于破蛋啦， 系啊，阴公啊，死啦，佢而家先至攞到第一个奖咗、真系， 冇错啊，先第一个，佢有11项提名，终于拎到一个就系最佳配乐噶，同埋头先亦都颁咗一个奖啦，就系、最佳原创歌曲，咁就系由呢个 Elton John 嘅《摇滚太空人》嘅电影啦，《I'm Gonna Love Me Again》攞到奖嘅， 系，同埋头先我哋见到咧就系有颁奖嘉宾咧、Spike Lee 啊、這個，呢一个佢嘅导演咧，因为佢系一个好疯狂嘅 NBA 球迷咧，咁佢就着住咗咧件西装咧，紫色，咁啊左边同埋右边嘅衣襟上面写住24咧，就系悼念即系啱啱离世嘅 Kobe Bryant。咁而家呢一个我哋喺电视直播咧，都系见到佢哋有一个即系致敬啦，因为系啦，为过一年咧可能离开咗嘅，即系呢一个电影界里边嘅朋友， 好多巨星吓， 系啊， 系啊，因为呢个每年咧其实都会做啦，咁同埋我谂呢一 part 我相信大家都系会即系特别即系会特别去留意。因为始终他们都是一些很出名或者是为电影界贡献了很久的一些名人。 是啊，喂，如果你现在就这样现场看到画面，你估真的会不会呢不停即系呢一个上流寄生族咧，就变咗上台寄生族啊！佢不停上台噶咯。 我觉得而家有一丝希望，到底会唔会佢？因为佢系最大嘅黑马喺呢、个最佳电影啊！ 系啊， 会有机会再上咧？咦，我觉得有少少希望啦。今次奥斯卡呢个赛果可能会有惊喜， 因为佢已经攞咗几个大奖系咪？ 系啊， 系啊， 即系 已经攞咗最佳国际影片啦，头先嘅最佳 导演、 导演啦，同埋呢个最佳嘅原创剧本啊，攞咗三个奖噶，都系大奖嚟嘅。 所以可能就要睇下之后嘅即系赛果啦。喂，唔该晒你先，迪斯，我哋跟住咧再同你哋倾偈下。Thank you， 拜拜。 纪录长片由美国工厂夺得，电影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夫妇成立嘅制作公司首部出品，讲述中国汽车玻璃制造商到美国投资嘅故事。奥巴马社交网站发文祝贺。国防伊朗发射卫星失败，国防部发言人话，自主研发的凤凰号火箭搭载胜利号卫星发射，但卫星未能加速至进入预定轨道的所需速度，专家将分析数据修正错误，准备下一次发射。报道话，胜利号卫星有彩色摄影功能，原定计划用于勘察石油储存量、矿物、森林和自然灾害。伊朗曾经进行几次太空发射活动，去年一月发射自行研制的帕阿姆号卫星失败，一枚运载火箭由于技术原因，去年八月在发射场爆炸。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朝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有雷雨。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92点，跌212点，成交金额595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286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88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9.2跌3.2，美团点评97.6跌4.3，阿里巴巴213元跌2.4，盈富基金27.35跌2毫，小米集团12.76跌8仙，中国平安90.3跌2，阿里健康13.4升1.32，中芯国际17.1跌2.6，融创中国40.55升7.5，建设银行6.26跌6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017，瑞士法郎7.948，欧元5.204，加元5.842，新西兰元4.977，欧元系8.5068，每百日元对港元7.05系7.0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23。日经平均指数报23,726点，跌101点。港金现价报14,545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0.49美元，卖出157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榕凤书纪念中心对出快线路面障碍物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去香港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九龙、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九龙走廊南昌村方向旺角和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本年度最佳情人嘅得奖者系。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啊， 我是白元浩啊， 我的最佳情人得奖者就是妈咪啊，因为咧佢成日都煲靓汤俾我饮啊，润心润肺啊嘛。 至于我的最佳情人咧就是两个家姐啦，虽然我哋唔系一齐住，但系经常都会有好多好甜蜜嘅信息往来，好窝心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啦。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做咩啊？俾个吓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又返返嚟啦，12点10分风 show 快活人。 係我哋冇讲我天气。 係我正想话我哋挂住睇奥斯卡呢阿祖都喺电话旁边啦，我哋。阿祖啊，不如你报天气啊。 喂，我实报到啦。 咪你讲下你热定冻啊，不如你先讲下。 我你报咗天气先嚟嚟嚟。 你报天气啊天。 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 73%, 直播室呢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啦。咁啊祖祖呢点解喺电话里面呢，因为我哋减低呢我哋嘅 人员流动啊。係 啦係啦，减低风险啦，费事咁多人聚喺一个密闭空间，我哋直播室系密闭空间嘅，咁所以我哋就会采取嚟紧呢个星期都会系咁噶啦。 冇错冇错，系喎，阿祖，我突然间谂起咧， 希望大家多多体谅啊。 头先阿祖就千辛万苦咧，干冒其险咧，就攞价钱咧就买咗五个口罩咧，你会唔会影张相摆落我哋 Facebook 望一望先啊？ 我影咗相噶啦，头先连埋队，但我未摆上去，一阵间摆上去。 系啦，即系嗱，我哋会谂个方法咧，就尽量就睇下可唔可以送到俾大家啦。咁但系起码等大家望一望先啦，都好好好有心啊！呢、這个真系 系 啊嗱，喂，咁我哋咧都知道嘅，而家咧大家都唔够胆出街咧，即系又或者如果你想出街嘅话，你都唔知道可以行去边。 唔系啊，因为屋企系香港嘅地方细啊，即系有边个屋企可以真系喺屋企跑圈嘅，系咪先？ 系咯。 咁啊，所以喺屋企咁啊，又唔多愿意出街嘅时候，咁喺屋企都要做运动噶， 系啊，唔系即系你都 要做，即系伸展下噶。 系啊，即系你拗喺屋企咁多日咧，嗱咁所以咧，我早几日咧，我有同我老婆咧又展开咗咧第二次嘅八国论坛高峰会嘅， 你系申请嘅系啦，你又表申请， 系啦，我就 每一次都系攞自己条命嚟， 系啊，嗰啲叫做咩花式自杀啊，系啊，我每次都花式自杀。咁我今次同佢挑战咩咧，我就话喂老婆，不如我哋上一个礼拜咧就行咗山啦，就喺我哋附近个郊野公园度。我话今个礼拜可唔可以我哋又系礼拜六？落去行一行山都唔得咧，咁样，点知今次同惩教署嘅申请就俾佢 reject 咗啦，即系检疫。 啲太平绅士唔嚟探访你啊？ 系啦，太平绅士唔制，我老婆佢就话唔可以啊。佢话咧，因为而家行山嘅人咧好多，佢话咧同埋话即系通街都系口罩啊，掟喺个山度咧，咁佢就话喂唔准去咁样，跟住我就话喂唔会啦，我话我哋上个礼拜明明都望到咧嗰条即系叫做教育径啊，或者你讲系嗰啲郊游径咧，都系好正常嘅人咗，即系唔系太多啫， 即 系 之前啊嘛， 系啦，即系再做一个礼拜，咁我就应该冇嘢啦。佢话你信我啦，佢话唔得，一定会好多人，殊不知。又再次证明，听女人讲系啱嘅， 系啊， 仲要系听老婆， 系啊，听老婆讲， 听紧要啊， 咁啊，唔系个女人讲啲，我哋都要听噶，听嗰个女人就大件事啦，吓，我老婆讲得系啱嘅，因为点解咧？头先我都即刻掟个新闻咧，俾我两位拍档咧，哇，行山。真係名副其實係行啊，因為你根本就冇機會可以移動咁滯啊，多到 好似行街係行條女人街咁啊！因為咧，我哋有同事咧都係話喺佢屋企附近想都去新即係唞下氣啊咁樣啦，係咪上山成日都係古代都係咁上山避瘟疫噶嘛， 登高避疫噶嘛，係咯。 咁跟住咧，佢就話：你知唔知上去上面？佢話嗰條龍啊，係排住隊行噶咁樣咯。 即係佢話咧，係要一步一步咧。是逐格褪逐格褪，就不是我们可以很顺畅地哇悠哉悠哉地行山，直情是爆棚啊，即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到网上面那些照片，车龙已经是拍晒在那些所有的即是郊野径啊或者行山路的附近呢，爆棚啊，车龙因为大家都揸私家车入去嘛，咁然后上面就满晒咯。 好呢，我自己有几多唔同嘅朋友呢，佢哋呢一排呢都选择咗行山。佢哋话呢其实头一两个礼拜呢都仲可以接受嘅。讲緊喺山上面嗰条人龙。佢话到上一个礼拜呢已经系 feel 到个感觉呢，你以为去咗郊外可以戴少一阵个口罩啦。冇呢支歌仔唱，佢话你真系即系开头系放心嘅。但呢两个礼拜嘅人流已经令到佢哋唔再放心，觉得系哇仲多人过中环啊咁样啊。 系啊，好夸张啊。咁呢我都见到呢，譬如佢而家有啲行山嗰啲 friend 呢，佢哋就自己喺个平台度呢就讲咗呢呢、这个系2月9号咁上下呢，即系琴日啦。嗰、那個咧災情有幾咁嚴重嘅，包括有邊幾條路線咧，講俾大家聽咧，其實就叫大家避一避啦，因為嗰度咧佢話多人過旺角， 熱門係啦， 熱門路徑第一，城門水塘，佢話咧主要就係呢個環塘慧徑同埋菠蘿壩一帶咧，佢話真係好多人嘅，咁我見到配咗嗰啲圖片咧。冇錯，你又見到有無數咁多架七人車啦，而且一家大細 都唔夠位拍啊！ 完全唔夠位拍， 啊、真係好誇張、 啊。係啊，你見到咧，哇！其中有一張相真係勁到咧，嗰條山路咧本身已經狹窄㗎啦，兩邊咧就停滿曬嗰啲唔同嘅私家車，然後啲人就落車咧，你直情覺得咧翻鄉下拜年。去到市集中间嗰啲 feel 嚟嘅，真 系。我见到其中一张巴士啊，想转弯转唔到啊！ 我同埋我见到另外一张相，你话咧两边摆晒咧，后面仲有架 小巴擺咗 喺度， 究竟嗰個小巴係想過啊，定係已經都拍埋喺度嘅咧？ 係 佢想過嘅話咧，我估係一世都唔會過得到， 過唔到啦，真係。咁所以咧，頭先大家話咧，見到有話巴士喐唔到咧，就係話喺學嘴度咧，就話喂，你哋拍到咧包曬棚啦。佢話咧，而家連咧佢本身係有巴士站嘅，佢話都轉唔到彎。所以咧就搞到咧即刻 call 人咧，嗱呢啲就累街坊啦， 系啊，抄牌啦， 迟早抄牌咧就累人走噶啦。 系啊， 咁仲有咩所谓严重地带咧？嗱，头先讲咗就系城门水塘啦，跟住就有學聚一带啦，包括龙脊啦、大雾山道， 嗯， 仲有西贡 北潭涌啊，咪啊，大山径啦，包括万宜路啦， 系啦， 麦径一啦，麦理浩径一号一段啦，系咪？ 系啦，仲有呢个鹿颈往谷堡啦、荔枝窝啦，同埋八仙岭咧、大美督一带咧，佢话完全系去到咩地步咧？系一人企一级，慢慢摁上山。 系啊，即系大家排队排，即系排队买口罩，排队买清洁用品等等嘢。而家连行山都要排队排住上去咁样。啊！你有冇带阿摩尼公主出去 walk 啊？其实多唔多人啊？早早 我有啊。其实咧，我估会话咧，因为我呢边都有山啊嘛，我就唔觉得我呢边嗰个山咧系多咗人去行嘅。可能我本身呢一边咧都唔系最主打，平时啲人哋会嚟行。 系啊，你呢啲都唔算系真系有行山径咁噶嘛？系咪啊？即系 有噶，有行山径噶。其实我行上去有行山径噶，但系我觉得个人流都仲 OK 嘅。 系 有一点咧，你会见到嘅，因为始终都系我屋企住嗰个位置咧，就系、是、你要上到山中间嘅一段路嚟嘅。 系。 其实已经多咗人去行嘅，而且亦都见到咧喺垃圾桶度咧多咗一啲用过嘅口 罩，系啊， 系冇好好咁样处理，即系话我哋话应该你要包住佢啊，再攞纸去，即系攞啲可能环保纸再包咗佢一包，咁样会好啲啊嘛。但你会见到垃圾桶里面咧就真系有大量嘅口罩，就喺个垃圾桶入边，未到周街抌嘅，但系垃圾桶就好多咯。 我呢度头先网页上面咧，佢哋影嗰啲相咧就真系周街抌啊，直情咧劈有啲劈咗喺就咁嗰、那个即系可能系公园路段上面咧，咁所以咧佢就话好差劲咯。佢话多咗人做呢啲嘢咧，嗱非法泊车啦，仲话咧原来大家即系忍唔住口咧，上到去咧又抢咗两飞烟啊！咁你系啦，你谂下嗰度即系本来就系谂住世外桃源与世隔绝，你又有口罩，又有人食烟咧，再加埋唔知点解一定要有嘅乱抛垃圾， 系啊，唔系之前即系话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噶嘛，点知就变成咧一啲人嘅弃置口罩嘅一个地方啦。有市民直情话：喂，而家变咗山上面嗰啲行山径变咗。话咩细菌温床嘅地方，我因为啲人就乱咁掉。 嗱，平时我会带 Molly 咧就上山啦，但我呢排唔够胆带佢上山咯，因为咧真系旧年有个新嘅制度，佢哋咪咧移走咗好多系山上边嘅垃圾桶。 系啊系啊系啊。 咁当然嗱。講最真嗰句就梗係大家要帶翻走自己嘅垃圾，佢想咁做啊嘛。但係有好多人冇咁做到，咪將啲垃圾周圍抌，口罩周圍抌嘅話咧，我唔夠膽帶摩尼公主上山，喂，佢喺地下度聞嘅喎，係 咪？係啊， 自己危險啊。 係啊，咁所以咧嗱，我琴日咧，我咪因為我翻去鰂魚涌咧附近嗰度啊，咁嗰度有個柏架山啊嘛。咁咧都有好多人行山嘅，咁我已經 feel 到咧多人咗啦，因為點解咧？佢喺柏架山個入口處咧，本來就平時間唔時有啲人都會泊啲車喺度嘅，咁但係咧疫情嗰排咧，明明少咗好多人喎，冇乜車喎，大家都唔想出去啊嘛，誰不知咧，我琴日經過嗰度嘅時候咧，滿曬。是爆晒棚，因为点解咧？大家就系泊架车度咧， 然后 就行山咯。所以我都见到真系咧络绎不绝噶。嗱，但你又唔可以怪佢。而家即系你冇得话得你一个自己可以行山，系啊，我都可以行噶，因为我都要避难嘅咁样。不过问题就系原来咧，而家反而即系人气我取咧，嗰度就变咗好多人。 系啊， 即系如果人气急升啊， 人气急升啊，分分钟咧，分分钟。如果我调转讲咧，吓、啊。而家边度最安全啊？去旺角啦！ 系啊，冇人噶，铜锣湾都冇人啊！ 冇人啊，嗰度全部走晒 咁啊！星期六去咗中环咧，即系讲得好衰咁讲，你可以话系半个死城啊！其实 唔系因为可以 home office 嘛， 因为我去咗嗰、那个唔系，我系夜礼拜六嘅黄昏时间。 哦、okay, okay. 你见到嘅咧就系最热闹嘅时间啦。但譬如我去咗嗰、那个自费嗰度食饭啦，咁佢门口嗰个的士平时未知系人等的士嘅， 系 佢嗰条的士龙咧排到转晒弯之余，你见。 到個龍尾係冇喐過嘅，即係前面咧嗰啲的士係冇人搭嘅。我話我去咗嗰間酒吧，平時係長期滿座嘅，但係只係得我哋一台人咁樣咯。所以你見到曬成件事嗰個結論咧，你都會覺得哇好驚啊！係咪真係驚到咁啊？我亦都有同到咧，就喺中環嗰個大連鎖店四層嘅嗰間百貨公司，跟住我就同佢啲 sales 傾偈啦。跟住佢哋即係因為你見到其實周圍都真係淨係得 sales 冇客㗎啦。跟住咧我就偷聽到其中兩個 sales 佢哋傾偈傾啲咩咧？其中一個咧就會話。死啦，冇單啊，死得噶啦咁樣。跟住另外嗰個咧，特製答佢就話：我今日全日都冇開過單啊。跟住我就同另外一個賣衫嘅 sales， 因為本身認識少少嘅，我就話即係慰問咗一句，我就話係唔係生意好差咁？佢話。我哋唔算最差啦，但我已經好驚，因為我根本成個百貨公司得我一個喺度嘅啫。跟住佢就話尖沙咀啊，我啲朋友咧，佢話佢哋喺尖沙咀度，因為尖沙咀附近咧嗰頭都有幾個確診嘅個案啊。佢話中環都仲有人行啊。佢話你睇下尖沙咀嗰啲所謂嘅名店啊，八冇啊，真係乜嘢都冇啊。咁大家就真係去曬郊野公園咯。 係啊，所以而家咧變咗郊野公園咧就係旺角 最熱鬧啦。 係啦，咁所以你可以自己考慮下啦。 唔係，不過都啲上山。有市民都要守規矩咯，即系泊車唔係唔俾泊，但係都唔好阻塞公共交通工具啦，同埋嗰啲口罩，同埋啲垃圾，唔該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啊！ 係喎，咦阿祖，咁你喺度行嗰啲鋪頭嘅時候咧，咁你有冇見到個 sales 好慘？我成日都冇開過張單啊，祖哥，咁你有冇咧？你有冇手痕都買咗兩件先？ 我控制得住自己。喂，大佬，我啲 job 都眼咁俾人 cut 啦，我想幫手都冇能力啊！ 你得嘅，你自己唔開心，你咪幫下我哋咯。 嗱、哦，你要刺激下香港消費啊嘛，你講噶嘛，係咪先？ 係 咯，嗱，盡量噶，我聽日都揾下其他地方去噶。 係啦， 好 啦， 咁你就去開單啦。 好啦，交俾你開單啦。我哋依家又再準備迎接奧斯卡啦。好 okay, ，thank you， 走，拜拜。 迪斯为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好啦，我哋又嚟到呢个直击奥斯卡嘅现场啦吓。 系，电话 旁边我哋系阿摄。 系啊，继续系我阿摄啊，喺度同曾志豪啦，同埋桂番田同埋全香港嘅听众咧，就直击呢个奥斯卡嘅。 喂，大奖又出嚟咯，已经。 系啦，而家就系播放紧呢啲提名嘅片段啦，准备颁发呢个最佳电影啦。咁喺颁发之前咧，先讲咗呢个影帝同影后啦，好唔好咧？ 好啊，梗系啦，就系等你讲呢个大奖啦，系。 毫无怨念啊，华坚逢历史咧就凭小丑就攞影帝啦，或者斯维加咧就凭住《星梦传奇》朱地加兰咧。就攞到呢一個嘅影後嘅， 係我鬆一口氣喎、啊，祝卡，即係如果唔係咧，嚟嚟去去都係即係仲未掂到嗰啲重要獎項， 係啊，原來最佳男主角 係啦，咁其實咧佢就提名過幾次啦，不過今次係佢第一次攞影帝嘅，咁咧佢就宣布咗之後咧，其實佢係超級冷靜嘅，咁佢太太咧女影星啦，朗尼瑪娜啦，就有打一打佢膊頭，但佢冇錫到佢，就咁斯斯然咁樣咧行上台， 哇！ 因為佢之前其實攞獎嘅時候咧，都會講好多一啲種族平權啊，關注氣候變化，然後一啲澳洲大火啲嘅問題嘅，所以咧佢呢一次嘅發言嘅時候咧，佢就叫大家就係要用佢自己嘅聲音，去幫一啲咧冇辦法講出聲音嘅人咧，就去發聲。 係喎，咦，啱啱咗呢個最佳 電影啊！ 真係又係上流寄生族，哇！喂，佢掃曬所有獎噶咯，如果咁計嘅話，重要嘅電影獎項係啊！啱啱我哋就見到佢已經又係舉杯慶祝啊，全部人拍曬手，今次真係全部演員咧出曬嚟咯，而家係 最佳電影啊，上流寄生族啊！ 系啦，上流寄生族最佳电影啦，咁就佢就阿冯俊豪咧，亦都攞咗最佳导演、最佳原著剧本嘅。 系哇， 大热咧就系1917逆战救兵啊嘛。 系 金球奖，英国奥斯卡都系颁俾逆战救兵1917嘅，而家奥斯卡就系颁俾韓國嘅電影， 哇！ 犀利啊，真 係！我哋見到一眾演員啦，特別係男主角宋康浩嗰啲咧，就全部上曬啦！哇！今次真係揚威喎，即係你話我哋我係啊，即係話電影唔應該分咩種族都好啦，佢真係而家係亞洲光喎，亞洲之光喎，好厲害真係。 咁啊，第一套嘅亞洲嘅電影可以得到奧斯卡嘅最佳電影， 係啊！嗱，咁啊，繼續啦，阿師頭先就話即係就Joker攞到男主角啦。 系啦，咁啊攞咗男主角啦，跟住佢话咧，其实自己一个好难合作嘅人嚟嘅，咁多谢所有朋友咧，就俾第二次机会佢啦。咁佢就希望咧，全球嘅人类咧就可以就为呢一个正义去发声啊！呢个世界上边咧冇单一个种族、单一种嘅声音、单一个叫做嘅主流嘅意见咁样嘅，希望大家可以一齐为人类、为呢个地球创造美好嘅社会咁样啦。呢个系佢一啲嘅政治嘅发言嚟，佢嘅精神都系咁样嘅。咁啊，文尼斯维加啦，咁就系、是、之前2004年啦，就凭住《乱世情天》攞到最佳女配角啦，今次系佢第一次攞到最佳女主角。 系 咁啊，好靓啦，着住一个白色闪亮亮嘅老伯连身裙啦。 系啊。 因為咧，其實咧，佢就飾演朱地加蘭啊嘛。咁朱地加蘭其實咧，亦都有提名過最佳女主角，但係其實佢冇攞過獎嘅。 哦，係，即係今次佢係第一次啦。 佢飾演嘅朱地加蘭咧， 哦，即係你話佢係啊，佢飾演嘅，因為係個經典嘅角色嚟嘅咁樣。 系啦，咁佢就话咧，佢其实系代佢攞呢个奖啦，就希望佢嘅传奇可以继续喺呢个世界上流传啦。咁同埋就系，亦都好多谢朱地加兰啦，就可以令到所有人可以集合埋一齐，团结埋一齐，跟住然之后咧，同埋可以包容好多唔同嘅声音嘅。佢就觉得佢就系喺佢人生中其中一个嘅英雄咯。 系啊， 就献俾朱地加兰。 系啊，头先我仲睇到咧，话即系攞女主角嘅呢一位嘅影星咧，佢话之前就好多丑闻啊，或者嗰啲焦点咧，就全部都系摆佢嘅容貌上面啦，又话佢整容啊，又点啊咁样咧，即系佢话好似冇人忘记，即系忘记咗咧，原来佢曾经都系一个咧非常之嗱 B G 单身日记又系佢啦， 一个好好嘅演员 系啊，咁所以佢话今次终于即系俾佢攞翻呢一个奖咧，嚟用演技重新证明自己咁样。 不如讲少少上流寄生族啦，系咪有冇睇到啊？大家 有啊有啊有睇咗 啊，所以我就话呢套电影咧，你话喺今次即系可以全部攞到大热咧，因为我谂佢个议题真系好共通啊，全球关注贫穷啦，仲要系嗰种嘅唔平等啦，点样对抗嗰个富有权力啊，即系嗰个即系上下层嘅嗰个抗争咧， 系 啊，我怀疑你话美国咧，点解即系佢会横扫咁多唔同嘅地方咧？ 好盗肉啊，系咪？ 系啊，因为你边度都会有呢一种即系贫富悬殊嘅问题喺度咯，呢个社会现象咧。都好值得关注嘅，喂，所以嗱，我哋又再继续咧，即系交俾同事咧，睇下我哋仲有啲咩感想得主嗰啲发言咧，咁啊，一阵再同你倾偈咯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南韩电影《上流寄生族》夺得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国际电影和最佳原著剧本，是南韩电影首次夺得奥斯卡奖项。华坚·冯力士一如外界预期，凭《Joker》小丑夺得最佳男主角，是他首次赢得这项的殊荣。雲尼斯維加憑《星夢女神》朱迪·加蘭首次奪得最佳女主角獎項，畢比特和羅拿丹分別奪得最佳男女配角獎項。行政會議成員、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政府要求內地來港人士接受14日強制檢疫，但沒有足夠人手管控所有入境人士，難以做到滴水不漏，因此要靠入境人士自律，認為總好過容許他們周圍走。對於有意見要求政府全面封關，葉劉淑儀說，本港和內地來往頻密，特區需要和內地聯絡和協調，不可以話封就封。政府現時關閉多個口岸，令需要來往兩地工作的人受影響。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宣布成立的防疫抗疫基金需要研究有關賠償。對於現時仍然有大約2000名港人滯留湖北省，葉劉淑儀說，他們可能分散在湖北省各處，政府需要安排交通接載，期間可能出現交叉感染，亦都有機會遇上機組人員罷工，政府安排包機接載他們回港有實際困難，回港之後亦都要安排足夠地方作隔離檢疫。本港昨日新增10宗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個案，其中9名患者曾經一起打邊爐和燒烤。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其恩說，打邊爐本身是高危活動，聚集人群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曾其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大部分已知的氣霧傳播在醫療程序發生，而火鍋會不斷製造熱氣和氣流，飛沫水點蒸發之後，因為熱力有機會飘得更远，房内的冷气或者风扇都有助传播。他又说，打边炉的时候会有近距离接触，亦都有机会透过飞沫或者接触传播。另外，曾其恩说，冲刺亦都会产生气雾，冲刺的时候要盖上翅板。北京进一步严格封闭管理小区，当局发出10条通告，关闭文体活动室、娱乐室等的公共场所，小区内装修、装饰等的工程一律停止，居民必须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当局亦都要求，如果返回北京之前的14日内离开疫区，或者曾经接触疫情爆发地区的人士，要接受医学观察或者是家居观察。新型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要由各区负责集中隔离，所有返回北京人士需要向所住的社区报告健康情况，登记个人资料。通告又说，各小区出入口要设置检查点，住户和车辆凭证件出入，速递或者外卖员只可以到小区指定区域，由客人自行领取货物或者是食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早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有雷雨。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93点，跌211点，总成交金额6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88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9元，跌3.4；美团点评97.35元，跌4.55元；阿里巴巴213.2元，跌2.2；盈富基金27.4元，跌1.5；小米集团12.74元，跌1；中国平安90.45元，跌1.05；阿里健康13.36元，升1.28；中芯国际17.08元，跌2.8；融创中国40.55元，升7.5；建设银行6.22元，跌6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67， 日元 109.77， 瑞士法郎 0.977， 澳元 0.67， 加元 1.33， 新西蘭元 0.641， 人民幣 6.99， 英磅對美元 1.29， 歐元對美元 1.096。 日經平均指數報 23,708 點，跌119點。港金現價報 14,545 元，升3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70.97美元，卖出157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茉莉，我谂住送啲特别啲嘅零食俾我男神，去边度买好呢？ Kitty， 我听讲过外国有个网站有好多零食卖噶，仲可以邮寄过嚟香港，等我都网购一啲啊！ 等等，你睇清楚啲包装先啦，上面写住 hemp 同 THC， 系大麻产品嚟噶。 吓，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即系 THC 嘅产品，都系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噶。 冇错，非法进口、网购或邮购含有大麻或四氢大麻酚嘅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一律都系犯法噶。 帮人收呢啲包裹都可能触犯贩运危险药物罪行，最高刑罚就系罚款500万元以及终身监禁噶。上网买嘢记得睇清楚啲啊！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嘅情人节。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二台通识六十秒。 当讲到一种病毒的传染力、散播力的时候，都会提到它的基本传染数。意思是假设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平均一个传染病病患者会将这个疾病传染到给多少人，作为一种医学的参考。而基本传染数数字亦预示了疫情有几严重。数字越大，表示感染人数就越多，疫情可能较难控制。例如麻疹是医学界所知最具传染力的病毒之一，它的基本传染数可以高达18。而如果当这个基本传染数等于1的时候，就代表传染病会成为人口中的地方性流行病，又或者是我们所讲的风土病，会在人口内持续出现的疾病。不过基本传染数在同一种的传染疾病当中并非固定不变，它会因为不同的环境以及人口密度和人类对疾病的易感性而有所不同。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接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系啦，我哋嘅风之book啊，又有我哋嘅特派员同我哋一齐倾偈啦。阿祖又喺度， 好话佢特派员啦、 啊，佢特派喺屋企同我哋倾偈啊。今次 home office 嘛， 系啊 ，home office 啊，真系。 我想讲一句先啊，你讲咯。原来有好多听众咧，都以为我病咗， 唔系啊，唔系啊， 我要隔离咁样咧，所以我先至喺屋企度做。唔系啊，呢个系我哋公司咧新嘅 policy 嚟嘅。 系啊， 节目咧都会系呢个礼拜咁样处理嘅。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可以预告定俾你听咧，可能咧头一两。 兩日咧就阿祖祖咧就喺出邊同我哋咧就打電話傾偈啦。咁可能過幾日咧就變咗阿田打電話啦，跟住就變咗豪仔打電話啦。所以我哋係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啊！ 嗯， 每個人都有機會喺度打電話嚟做節目嘅。 呢、這個星期就會係咁啦。係 啊，嗱，咁我哋咧延續上個禮拜啦，因為我哋都話咧而家有咩比起健康啊，大家更加關注先得㗎，係咪？咁、 嗯、 所以咧， 因為李時珍就出嚟啦。 係啦，我哋繼續同大家玩下咧呢個本草綱目李時珍裏邊咧，即係有一啲唔同嘅呢一個嘅偏方啊。嗱，都係嗰句。咁就佢收录咗好多民间传说嘅偏方啦。咁如果你话我唔信，咁即係得个听字嘅啫。但我而家讲嗰啲呢都係无伤大雅嘅咁样。係啦啦。 但都係嗰句信不信由你係咪呀。 好啦，有冇听过呢？ 我超級期待呀、 啊。係呀，我哋上次就我记得上次阿黄耀祖纪念中学呢连输三次㗎。好似系全部都， 唔系我中晒啊！呢啲无聊嘅嘢咧， 上次系你中晒咩？即 系 夹鸡蛋嗰个系你中晒咁样，好似系 啊，好似系啊， 哇系 喎， 系喎，全部都系你中喎，呢次真系，喂， 无聊嘢我先估到噶， 睇下今次你中唔中啦吓，嗱，佢呢个系咁样嘅，佢个药咧系洗脚水。或者洗手水，佢全名叫做洗手洗脚水、洗手足水，系、 okay. 啦，有咩用嘅？ 洗手水 唔系洗手洗脚水咯， 我知。佢、哦、有咩药？有可以医咩病啊？佢嘅偏方啊嘛。 洗完手、洗完脚嘅水， 系啦，有咩嘢？有咩用嘅？系、哦、啦，偏方。 我以为你头先讲紧有一种水专系攞嚟洗手同洗脚。 唔系，系啦，就系、是、问你啦，有咩用咧？究竟呢一只？ 洗完手、洗完脚嘅水， 系啦，以前我哋咧讲笑就话咧，等你饮我洗脚水啦，咁即系好似好刻薄咧，就笑人哋咁样噶嘛。但系佢而家唔系。入到药嘅喎，佢话系 黄耀祖故先， 好啊，你故先。 黄耀祖纪念中学， 好啊好啊。好 咧，我哋中国人成日都会有一样嘢叫做以毒攻毒噶嘛， 系系系。 洗脚水啊，洗手呢啲咧，俾人哋个感觉咧，就将啲污糟嘢会积聚咗喺啲水度噶嘛， 系系。 所以我觉得咧，以毒攻毒就系可以帮人生头发嘅。 哦，生头发嘅， 冇错。 点解洗头反而换咗生头发咧？ 因为佢有需要， 以毒攻毒啊！你就可能唔够一啲嘅嘢，令到你咧就个头发唔生出嚟啦、 哦。 所以佢就系用洗脚水嚟帮你生头发。 系系系。 嗱嗱，我咁估嘅，应该系咁样，洗脚水就医洗手。洗手嗰啲系医脚嘅，因为洗手同脚都系有病噶嘛，可以系咪先？喂， 即系点啊？我都唔明白、啊，我面对面都未明嘅，你讲咩话？ 你 讲多次。 我知话洗脚水系医手，洗手嗰只系医脚。 哦、 就唔系医头发、 okay. 哦，我想问系咪同人有关噶？ 咁梗系同人有关啦、 啊，系可能系医动物嘅，你点知啫？ 我今次同人有关嘅，同、 啊、 人有关嘅，系、 啊、 啦。 我哋近唔近啊？个方向？ 哦。估唔到，你哋两个咧都各中一啲嘢， 各中一啲嘢， 系、 啊，咦，即系同个头有关， 系啦，因为根据《本草纲目》记载，洗手足水咧，佢话我嚟做啲咩嘅咧？譬如佢话如果你大病之后咧、 嗯， 大病之后身体虚弱，你想恢复翻你嘅体力， 你唔系要饮咗佢嗰啲洗手洗脚水系嘛？ 哦，系啊， 同饮符水冇乜分别噶咯，咁样。 咁、哦、你可以唔要嘅，咁人哋嗰阵时个偏方系咁教你啊嘛。 即系洗边个人只脚，同埋洗边个人嘅手咧？ 洗个手嘅水咯。 即系唔理边个人嘅， 唔一定要系 即系 唔使 B B 啊，又唔使咩处男处女啊嗰啲又唔使 嘅。嗰啲冇关系嘅。 系啊系啊，嗱、啊，但系好搞笑嘅，佢系点样咧？佢话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医咧病后嘅劳复啊，即系话。如果你病后咧，你就要康复翻咧，你就可以食佢啦咁样。但系仲有两个病都关事嘅、哦，佢话因为如果你梳头嘅问题， 真系呀、 啊啊， 你黄耀祖纪念中学。 我真 系 好叻嘅你一啲无聊嘢， 系啊， 梳头有啲咩 问题咧？系啊，我都唔知点解佢话咧，可能系因为你梳头啦，或者你因为食咗嘢之后咧，引起你身体上面又唔舒服啦，有啲疾病咧，即系我谂系同你个头发都有关系噶。佢话咧，你只需要饮呢一个咧洗头水啊，洗手水或者洗脚水嘅话咧，洗个手同脚嘅水咧。佢话就取一盒饮之，佢话就有治愈嘅效果。 取一盒添啊？喺边？ 即系 咩 包装？佢一系啦， 边有得发售啊？ 系啦，即系攞樽装都仲得，真系。所以嗱，呢个你有冇兴趣试下？真系。 我唔使，我啲头发冇打结啊，冇乜头发啊，因为最 系是啦。即系究竟用呢样嘢仲有冇效咧？咁样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啦。咁咧，然后佢仲有一个咧，哇！呢个又系即系好奇嚟嘅，真系。 今次咧就唔系同呢一个水有关啦，今次咧系同嗰啲咧火有关嘅， 系 啦，火有关嘅，今次就系炭火。炭火 即系烧嘢食啦， 即系吴江师傅咧嗰啲嘅炭火咁样，系啦系啦。咁究竟呢啲炭火有咩用咧？ 哦，炭火 系啦。嗱，我仲讲埋俾你听，佢点样饮，真系 系啦，饮噶又系饮用噶， 又系饮水啊。佢话咧，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将啲炭咧烧红咗之后，跟住咧趁佢热啦，就中中中中中咁，佢咪好碎好松嘅。 咦，佢冰火嗱、啊，因为咁嗱，佢已经系炭火啦嘛，跟住加落啲水同埋冰火，哗一声噶咯。 咁然后咧，佢就话咧，用呢个方法嘅话咧，就再将佢咧搅成粉末之后咧，就和住啲热水咧就饮。咁究竟系有咩效嘅咧？ 饮咗 有咩效嘅咧？佢爱嚟帮你做啲咩嘅咧？ 我好直接去谂，帮你降温咯。即系有啲人，如果你发烧嗰啲时候咧，你饮呢个炭火嘅话咧，佢可以中和翻你入边嗰个烧。唔系喎，咁样会令你更加滚嘅喎，应该 系咯， 变咗滚水噶啦嘛。 系咯， 我觉得咧，佢有啲物质，我觉得嗰啲炭嗰啲物质咧，有啲机会咧系帮你，即系譬如你食到肚屙或者中毒咧，应该系讲古时啊嘛，系咪有机会中毒噶嘛？应该饮咗落去之后咧，就会将你啲毒咧连埋嗰啲炭灰一齐咁样连埋走屙出嚟。 陈宝玲纪念中学，好、 yes! 接近啦，好、接近喎， 排毒嘅， 同排即系同屙有关嘅，同食完之后又要屙有关嘅，啊呢、這个真系又俾佢就又侥幸击中喎， 肠胃 嗱，但系咁样嘅，佢系专治啲咩病咧？嗱，真系好奇咧，因为点解咧？佢、话 痔疮， 如果你痔疮真系中一格， 我就中一格啊！ 你痔疮嗰个位睇下先，算唔算啊、 哎？ 接近，我一阵间话俾你听，嗰、那个好变态嘅，佢话咧。 嗱，大家各位听众，我哋讲古时 古时候嗰啲偏方， 唔系叫你而家试， 千祈唔好而家乱咁学， 一定唔可以试讲咗啦。 佢话如果你唔小心吞咗啲咧金银铜铁吞入肚里边， 都话即系中毒啦，系咪先？ 吞咗呢啲噶， 即系我唔知系咪细路仔咧，譬如可能玩嘅时候咧，其实我都估唔到，系啦，吞咗个铜钱啊，又或者唔知系咪吞咗阿妈个耳环个钉啊，定唔知咩一粒钮咧，钮扣可能佢有嗰个托嘅部分系金属啦。总之佢就话，如果你唔吞金银铜铁呢四类物质，是但一款唔想吞咗落肚嘅话咧，哇劲啦！ 你就饮碳水啦， 系啦，佢就攞。佢就话攞炭烧红咧，中成粉末，然后头先咧就煎汤去饮。佢话如果都唔 work 嘅话咧，咁点咧？唔紧要，攞嚿炭出嚟刮佢，刮到佢咪有啲粉末出咗嚟噶嘛？ 刮木相安噶 咯。系啦，咁跟住咧刮三钱炭末出嚟，再用井水，今次有讲究嘅，要用井水捞埋，再饮落去咧。 请问平时佢煲嗰啲水都系井水噶啦，系咪？ 可能平时就咁用河水咧 、哦， 你可以用河水噶嘛？系啦，佢今次就要用 系可以食井水， 系啦，就要用井水嘅咁样。咁跟住咧，佢话用呢个方法咧，就可以咧令到你将嗰啲即系唔吞嘅嘢咧就屙翻 出 嚟， 哦， 就真系屙得嚟下平啦， 真系排毒咯。 系啦，但系就 其实佢系根本嗰个道理就系、是、你咁样饮，你梗系会肚屙啦，咁梗系咩都屙得清，屙晒出嚟。 我都系咁话，佢借啲嘢射。 佢啫嘛，系啊，咁然后咧， 咁同个痔疮有咩关系？ 嗱，痔疮因为原来佢医好多病嘅， 哦， 其中好想知，可能 唔系我帮下你咋，你知唔知啊？ 嗱，点解 翻工其中嘅原因真系唔想行？ 点解我话咧？点解我话同痔疮好有关系咧？但系佢又唔系直接嘅。佢系讲紧咧，特别系讲男人先有用嘅啫。 哦，系啦，即系男人痔疮。 佢话如果男人嗰度保养不好， 哦， 系啦，就阴阴湿湿。胀大嘅地方咯， 嘅该胀 即系幻彩揈啷啷嗰个啷啷啊！佢话如果你个啷啷咧保养得唔好，咁你有阵时真系有病噶嘛，你会有皮肤痕啊，或者生湿疹啊嗰啲嘢咧。系啦，你笑到咁样，过来人啦、啊， 竟然不知谈啊佢， 好多听众都过来人啦、 啊， 你 哎呀，真系、啊， 你冇谂住做个电话打翻嚟做节目唔使负责任啊， 系啦， 要走， 哎，冇办法啦，嗱，咁点咧？佢话如果你遇到呢一个情况嘅话咧，佢就话将嗰啲碳。同埋咧，紫苏叶，紫苏系咪整蟹嗰只啊？ 系啊，啱啊，蒸蟹嗰、那个， 蒸蟹嗰只 大闸蟹， 大闸蟹同埋紫苏叶两样嘢捞埋之后咧，磨成粉， 即係總之咩都係顏碎啊磨粉咧。咁跟住即係 先入肉即係入肉喎， 入 藥啊，入藥啊。 咁然後咧， 佢噏住佢。 係啦，真係噏住佢。 噏住佢啊！ 係啊，即係嗰啲炭灰加埋紫蘇葉，縱 容佢， 跟住噏住佢。佢就話咧，能夠解決你個啷啷咧，又濕又痕咧，即係濕癢啊。 咁噏住，所以攞啲水蒸蒸。 唔係，叫蛋包飯喎，應該。 但我想問一下咧，平時我哋食大閘蟹咧，用紫蘇葉咧係咩原理㗎？呢個本身係， 因為驅寒啊嘛，係 啊，冇咁涼啊嘛，所以啱喎，可能係， 係因為濕熱啊， 真係有關係㗎。所以嗱，反而另一個咧，我覺得咧似係堅嘅，即係。或者咧，如果你真系走投無路， 先嗰啲你都唔覺得係堅㗎。 你夠唔夠踩你個啷啷度啊？ 我又冇。 你夠唔夠膽先？ 攞塊紫蘇葉包住佢都 OK 嘅。 係啊，嗱，因為有另一樣咧，我覺得咧，如果你話你走投無路咧，真係可以一試喎。係點解咧？譬如佢話你唔小心咧，俾湯火辣親啊，辣親手手腳腳咧。如果你方圓幾百里，又冇藥膏，又冇豉油，即係我哋最傳統嗰啲智慧咧，所有嘢都冇。 竟然有紫蘇葉喎、 啊！唔係。但系你有炭，你有炭喎， 有炭喎。 你可能系烧嘢食，你烧到自己嗰度啊嘛。佢话咧， 即系烧到自己嗰度。 系啊， 讲咩？ 唔系讲到，我讲第二个病啊。我而家讲第二个病啊。唔系个啷啷啦，你哋忘记个啷啷好唔好啊？ 唔系，就咁你头先话烧嘢食烧到自己嗰度啊嘛，你而家系咪讲紧？ 烧到手指，因为佢话烫火灼伤啊。烫火灼伤咧，系啦，嗱，佢用咩咧？佢就又系攞嗰啲炭咧，中成灰之后。然后咧，佢捞埋一啲咧，即系香油或者嗰啲麻油嗰啲 friend 咧， 麻油 系啊， 即食面 系啊，可能你有即食面，佢话咧啲灰同埋啲麻油捞埋一齐咧，搽喺呢个伤口度。咁佢就話咧冇咁即係嗰個燙傷嘅程度咧就會減輕。 即係我竟然豉油啦，同埋牙膏係冇嘅，但係竟然有炭灰同埋麻油。 都話你燒嘢食咯，可能你燒緊嘢食啊嘛，係咪先？係咪呢個真係勁先嗱？咁、所以咧呢個就係頭先一水啦，跟住呢個就係一火嚟嘅咁樣。好啦，咁然後仲有一個呢、這個咧又係即係屬於係騎呢嘅喎，就係、是、譬如咧蚯蚓泥啊。 哇，好核突喎！你越讲越核突喎。 做咩蚯蚓泥？做咩 湿湿 湿湿落嚟？ 蚯蚓转过嗰啲 泥。 嗱，佢又有几个讲法嘅，有啲咧就话系即系蚯蚓嘅便便。 哦， 系啦。首先，其实你搵到条蚯蚓都好难啦。 系啊。 你仲要见到蚯蚓屙便便。 咪就系啦，嗰丁点嘢去咗放大镜 啦。系啦，究竟有啲咩用咧？咁样嗱，呢个真系劲啦。 系食定系咩嘅？定系敷噶？呢个系。 佢又有食 茶头嘅喂， 佢又有敷嗱，今次我睇下有冇茶头先，佢咩都有啲嘅喎，我望下先啊，系冇嘅，但有样系关阿桂花田事嘅， 咩关我咩事？ 如果桂花田佢而家翻到去又系即系吓 咩啊？ 洞房花烛夜。跟住就吉星报喜， 咩先？我 唔系跟住吉星报喜啦，咁然后咧，咁佢就要再作孕妇啦。佢有一样嘢就关佢事噶啦。 哦， 系啦，系啦， 咩？ 安胎啊？ 唔系安胎。 咁唔系做咩啊？ 即系嗰啲妈妈咧，好有需要嘅。 好有需要， 孕妇 嗰啲文， 唔系 呕肚啊？ 唔系， 有咩啊？ 同喂细路有关嘅。 哦，母乳， 母乳 会损咗，跟住会好痛，攞佢嚟查个身体。 唔系啊，系如果唔够嘅话， 做咩啊？ 催乳啊有， 哇 咩啊？即系用嗰啲，我咁我点样我服用噶？ 嗱，佢咁样讲嘅，佢话咧妇女催乳咧都能够用呢个咧就头先个蚯蚓嚟有帮助嘅，咁系点样咧？佢话 大本本草纲目，点解你会睇到呢一啲嘢噶？ 佢咪就系睇咗嗰两个字，睇前面嗰啲咯。 咁要骑呢啲啊嘛？佢话咧就先揾嗰啲韭菜地啊，即系种农田咧有韭菜，韭菜地里边咧就挖嗰啲蚯蚓泥。咁咧因为佢话咧原来有啲蚯蚓泥嘅意思，除咗蚯蚓嗰啲便便之外咧，其实就话佢躝过啊，或者佢出没过嗰啲地咧，都当系蚯蚓泥嚟嘅。咁佢话咧，你将嗰啲蚯蚓泥咧滗咗翻嚟之后咧，又研细佢，又再咧即系不停喺度筛选，跟住咧点咧，攞啲醋咧捞埋上去，攞啲醋捞埋上去，咁然后咧佢咁讲啊吓，佢话咧再厚厚咁样，佢咪成笪孖屎，好似嗰啲海底泥咁样嘅，就敷喺妈妈嗰个母乳上面。 哦， 系啦，咁然后干咗之后再换，换完之后再干，干完之后再换三次。 系啦， 就咁样，妈妈就病咗啦，等 诊 嘅 关系。系啦，咁佢声称咧就有呢一种催愈嘅作用。 呢个系几时嘅偏方嚟嘅？请问清朝啊，定明朝咧，定系点咧？ 如果你时真咧，就明朝嘅，但系佢技术嗰啲咧，就再早啲都有嘅，即系哇。我谂紧佢边一个妇人咧，当时如果唔够奶水咧， 系要搵个韭菜地嘅田，跟住再有蚯蚓出现喎， 系啦，蚯蚓嚟，然后将佢硬性，系啦，将佢敷，仲要硬性加醋， 系啊， 即系加盐加醋。 這個解到喎、 啊，點解啊？ 嗱，你諗下嗰啲蚯蚓，其實佢哋好活躍噶嘛。 係， 你諗下佢哋咁樣轉鬆咗啲嚟咁活躍咧，嗱嗰陣時啲古時嗰啲人咧，可能個腦會諗咧，哇佢都咁活躍啦，而家就係我個心口唔夠活躍啊嘛，係咪先？唔啲奶出唔到嚟啊咁樣，係咪咁樣諗住搏一搏咁樣啊？ 即係刺激佢激活佢係嘛喺度？ 我都覺得有機會啊，真係。 係啊， 係啊。 我哋講到好似有機會咁樣。 你啊，快去揾啦！嚟搭啦個頭度，可能激活你個頭噶啦，知唔知啊？ 系、哎、啊，真系 10个月 后。哎，好啦，今天跟阿祖咧倾到呢度为止啊，听日都系依然阿祖都系做呢个特派员噶，唔知你听日会去拣去边度？咁我哋今天咧就同你喺度咁多。 有啊，俾个任务你阿祖，听日同我去搵啲蚯蚓泥翻嚟。 喂，听日搵漂白水不如系。 系啦，再加啲醋真系。好啦，交俾你啦。 Okay, 拜拜。 拜拜。 She was walking in and she looked up and noticed he was nameless, he was homeless. She asked him his name and told him what hers was. He gave her a story about life with a glint in his eye and a corner of a smile. One conversation, a simple moment, the things that change us if we notice when we look up sometimes. They said I would never make it, but I was built to break the mold. The only dream been chasing is my own, so I sing a song for the hustlers trading at the bus stop, single mothers waiting on a check to come, young teachers, student doctors, sons on the front line knowing they don't get to run. This goes up to the underdog, keep on keeping at what you love, you'll find that someday soon enough you will. Back to the kitchen, talking to the driver about his wife and his children, on a run from a country where they put you in prison for being a woman and speaking your mind. She looked in his eyes in the mirror and he smiled. One conversation, a single moment, the things that change us if we notice when we look. 二台奥斯卡直击，阿奥、阿摄、迪斯为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好啦，喺我哋风骚发人啦，最后一次嘅呢一个直击奥斯卡啦，电话旁边我哋有 阿摄 喺度， 系啊，点啊而家系啦，情况如何？ 成个颁奖礼咧就 完咗啦， 系 啦， 系啦，咁啊最大嘅惊喜咧就一定系上流寄生族啦，就攞到四个大奖嘅，分别就系最佳原创剧本奖啦、最佳国际电影啦、最佳导演啦，同埋最佳电影嘅就系成个奥斯卡92年92届第一套。非英语的最佳电影。 是啊。 92年92届第一个。 同埋佢最威呢就是那个本来人哋叫最佳外语片呢，今届就改了名叫最佳国际电影呢。就在呢个改朝换代的呢一刹那呢，佢就是真的用国际电影之名就赢埋奥斯卡里面的大奖了。 是啊，咁所以就呢个应该好大的惊喜啦，因为大家都喺度諗啦，喺度推算緊，咦会唔会系森曼达斯失落咗最佳導演啦，憑住一個《七二戰救兵》啦，會唔會透過呢套戲會攞到呢個最佳電影呢？就估唔到啦， 都冇。《 上流寄生族》係成為大獎嘅大贏家啦。 係啊，所以咧而家啲人話咧陰公啦，因為嗱《上流寄生族》咧真係大贏家啦，佢有四個嘅獎項啦。咁啊，小丑咧反而十一項嘅奧斯卡提名得兩個中咗啫。 系啊， 系啊， 冇办法啦。其实小丑啦，咁其实大家都会最寄望就系华坚同力士可唔可以攞到呢一个嘅最佳男主角啦。咁当然啦，咁亦都顺利啦，咁啊成为呢一个嘅最佳男主角啦。咁啊1917逆战救兵咧，就有好多个提名嘅，不过净系得到三个技术奖项嘅啫，分别就系最佳混音啦、最佳摄影同埋最佳视觉效果奖嘅。 系啊，咁所以今年真系啦，可以话上流寄生族嘅一年啦。咁其实如果你讲翻呢套电影咧，可能有啲人都会话。 其实 Zucker 都是讲类似的啫，因为他都是讲紧话即系贫穷啊、反抗啊咁样，但系点解好似个待遇争咁远呢？咁当然我谂有好多原因嘅，但其中一个咧就系、因为 Zucker 真系好个人表演发挥多啲，即系佢讲咧一个人好极端地咧，即系点样由下层咧即系变咗去一个极端嘅一种表现咁样咧，但系上流寄生族。佢又真係好平實地，但係佢平實得嚟咧，黑色荒謬啊、幽默咧，你所有嘢都會覺得真係可以發生嘅喎、一個社會現象咧，就喺嗰套電影裏面咧就濃縮咗出嚟咯。係啊，咁啊，所以 網上面亦都好多唔同嘅解讀啦。呢套戲好多嘅細節位啦，即係嗰啲嘅 attention to details 啊嘛。 係， 就算係佢可能係一個動作，可能一個 pops， 可能都係代表緊韓國方面嗰個貧窮貧富。 係、啊，就唔知大陸會唔會解禁啦？聽講冇得睇啊！喂，多謝曬兩位同事先、 啊、 ，thank you 阿攝同埋迪斯。 系 啊，咁我哋听日时间再见， 拜 拜。